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岑日飞，古有讲风吹鸡蛋壳就财散人安乐。点解鸡蛋壳比喻系财物呢？因为只鸡蛋最重要系蛋黄，唔系个蛋壳。财散就好过财聚，千祈唔好做守财佬。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讲东讲西。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林志恩，我哋咧就经历三年几嘅疫情啦，终于可以咧唔使戴口罩咧，为大家主持节目啦。 系啊，我都系第一次冇戴口罩嚟主持节目啊，卢宇光。 嗱，呢个嘅口罩令咧，咁其实喺2020年7月咧开始实施啦。咁一共咧就系经历咗咧系950几日嘅日子啦。咁到今日咧，咁啊终于咧就系政府全面撤销所有强制戴口罩嘅要求啦。咁但係林子欣啊，你今日喺街上面見到市面上面戴口罩嘅情況又係點咧？大家仲有冇繼續戴口罩咧？ 我又見到唔同區又好似有唔同嘅情況喎。咁因為我喺港島區嗰邊過嚟咧，港島我自己即係目測啦，3:7比啦，即係話30%唔戴，70%戴。咁但係入到去地鐵咧，就其實大部分市民都戴嘅，即係可能1-2个人唔戴。咁其實我自己入咗去地鐵，我都戴翻口罩啦。跟住過到嚟九龍區咧，就我諗可能得10%唔戴口罩。就唔即系唔明白点解个地区会有分别啦。咁不过我谂，其实市民都要适应期嘅，即系始终可能今日系第一日实施啦，亦都有啲人咧会觉得戴口罩过去嚟讲，即系几年都少咗病嘅。咁所以即系大家都尊重翻各自嘅决定啦。 嗱，不如问下各位听众啊，大家今日有冇继续戴口罩咧？出街翻工翻学，搭车，以至喺工作嘅环境，大家仲有冇戴口罩咧？大家嘅心态系点样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林志恩啊，其实都见到一啲传媒访问啲市民啦，其实唔少人都仍然系抱住一个观望嘅态度啦，又或者咧系仍然觉得系需要戴口罩，尤其是喺一啲多人嘅地方，头先讲咧，即系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啊，车上面啊。去到保護自己免受感染，始終咧呢個新冠病毒咧都冇話完全消失啦。即雖然咧而家市面上啲專家都講已經有一個嘅混合免疫屏障啦，咁但係有啲人咧都仍然係擔心自己受感染或者受到其他譬如流感等等嘅感染，希望可以保護自己啦，又或者係保護佢屋企都有一啲嘅長者、幼童咁樣嘅。咁但係亦都有啲市民咧就喺亦都喺接受傳媒訪問啊或者網上面講。其實都真係真心相信咧，而家個疫情咧都已經係叫做可以話係過去噶啦，那個風險咧已經大大減低，專家都係咁講。兼且咧喺環顧全球咧，真係咧即係冇乜地方咧都仍然有口罩令呢樣嘢，咁所以佢哋都仍然就覺得咧都係時候咧要除低口罩。呢樣嘢咧喺網上面都引起一啲好大嘅爭論，大家都喺度爭拗啊，究竟呢個時間應唔應該就繼續戴住口罩，還是就應該係順住即係政府嘅建議除低口罩咧？ 咁所以單單係講緊除口罩呢樣嘢咧，其實今日已經好多角度可以討論啦。譬如一個政策角度啦，即係譬如咧過去大家都預期政府會唔會先係撤銷咗戶外口罩令先去到戶外啦？咁今次其實政府都行得好大步嘅，係即係兩個就一齊。去撤销啦，咁因为主要就政府考虑到个執行上面问题，亦都指出咧，如果我净系喺公共交通工具啊或者室内要戴口罩咧，其实嗰个防疫嘅即係成效都唔係真係咁大啦。咁而除咗政策層面，亦都有我哋頭先所講啦，一啲社會心理嘅層面啦，甚至係對各行各業會有啲咩影響咧？嗱，講講社會心理層面啦，我 都留意到剛才陸宇光所講嗰樣嘢，即係話網上咧今日都好多人爭論啊，究竟戴定係唔戴？咁但我又諗啦，其實有啲唔想咁快除口罩嘅朋友，會唔會除咗防疫原因之外，都有啲心理上嘅窒礙啊？即係覺得哇，過去咧其實都好有安全感啊，戴咗口罩，譬如即係可能有暗瘡啊、冇剃鬚啊，又想遮住個口啊。咁尤其是咧，可能有啲小朋友咧，其實好細個小朋友，佢哋可能係啱啱出世啊，去到而家其實都係經歷緊疫情啦。佢哋好細個已經習慣戴，咁接下來要除口罩，會唔會佢哋覺得好冇安全感咧？咁我諗呢一個都係即係思考緊一個社會心理嘅角度嚟嘅。 嗯，頭先你講呢個角度都好有趣嘅，因為戴口罩除咗係防止自己即係免受病毒感染之外咧，其實仲遮咗你好大部分嘅面容。係，咁所以如果係大家可能面容上面有啲嘅瑕疵啊、皮膚問題啊，想係有啲嘅遮掩嘅話咧，咁口罩咧其實喺疫情底下咧成為咗大家一個可以叫做遮蔽自己缺點啊，令自己大家安心啲嘅一個用處。咁同埋咧就係口罩亦都係遮咗自己就鼻同埋口嘅部分啦。咁所以都令到咧人嗰個表情咧就唔能夠完全咁去顯示出嚟啦。有啲人覺得係阻礙咗溝通嘅，唔知道對方嗰個神情啊、表情、心情究竟係點。但亦都有啲部人，有啲人咧係覺得啊，其實係更加有安全感啊，因為佢未必需要咧係好將自己嘅表情啊，完全喺咁喺暴露喺人前。尤其是可能有一啲嘅服務性行業啊，咁可能佢哋要面對好多客人啦、咁如果真係經常都要帶住笑容，可能都會比較攰一啲嘅。有啲人都可能會覺得啊，我寧願繼續戴住個口罩，唔俾人哋見到我個表情啦咁樣。 嗯，其實你講開溝通就過去我哋做節目咧，要戴住口罩，我都覺得會即係令到溝通上面困難咗，即係我哋成日都要打手勢啦。咁啊，另一樣咧，你講開服務業咧，我今日都留意到就係譬如一啲商店啊或者食肆咧，其實嗰啲員工我都見到係有戴口罩嘅。咁不過有一啲嘅即係訪問啦，即係譬如訪問翻嗰啲店鋪嘅東主咧，其實佢哋就話都係俾員工決定嘅，基本上。咁不過可能咧，因為而家有一啲嘅員工會認為喂，其實咧我日日都接觸緊好多人啊，咁佢哋始終都唔想感染咗病咗，即系跟住又翻唔到工啦。咁所以系一个自愿嘅决定之下，佢哋都会继续戴口罩嘅。而且我都亦都谂翻咧，其实疫情之前咧，有唔少快餐店咧，都啲员工都会戴口罩，即系只不过佢唔系嗰种外科口罩咧，系嗰啲好似透明胶片嗰种口罩。咁其实过去都有嘅。咁不过而家就员工可能因为身体嘅原因啦，又或者希望俾人觉得系卫生嘅原因而继续戴。咁所以过去咁多年疫症咧，对于整个譬如饮食业嚟讲咧，即系都仲会遗留一啲影响喺度嘅。 嗯，咁呢个就系即系工作性质上面嘅需要啦。可能喺工作性质上面咧，都比较多要即系近距离同客户啊，顾客去到接触嘅，又或者头先讲啦，饮食业可能涉及一啲嘅卫生问题，可能咧就有啲嘅员工都会自动自觉继续戴口罩，或者啲公司咧都会要求啲员工咧继续戴口罩嘅咁。咁呢个可能系出于卫生啊，同埋佢哋公司形象嘅一啲考虑啦。咁亦都有啲人咧就继续系观望啦吓，咁就睇睇啊，其实如果我哋嘅环境里面多啲人戴，咁佢咪继续戴咯。如果环境里面已经比较多人系除口罩啦，咁佢哋又可能除口罩，呢个都可能会受住佢哋即系身边啊一个社会环境嘅影响噶吓。好啦，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大家今日有冇继续戴住口罩呢？大家喺见到街上面啦，你嘅工作环境啲人啊多唔多系继续戴住口罩呢？还是已经除低口罩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林子欣啊，呢个时候又讲讲教育界啦吓。嗱，其实教育局咧就寻日更新咗学校健康指引啊，就话所有学校嘅教职员啦、学生同埋到访人士喺校舍范围咧就唔需要佩戴口罩啦。家長可以按需要咧就自行安排子女咧去到佩戴口罩嘅，咁啊亦都講到話咧部分嘅學生咧可能會唔適應唔戴口罩嘅日子，校方同埋家長咧要協助學生去到逐步適應新嘅生活習慣。咁究竟今日啲學校觀察到嘅情況係點樣呢？而家電話旁邊就請嚟一位校長啊，咁就係德瑞幼稚園部小學部總校長朱子榮啊，朱校長你好。 Hello， 大家好。 係。你自己就有管理呢个小学同埋幼稚园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今日嘅情况系点呢？即系以老师同埋学生嚟讲，佢哋戴口罩同唔戴口罩嘅比例分别系点样啊？ 好，咁我哋學校就總共有七間啦，有三間幼稚園、三間小學、一間中學啦。咁先講下幼稚園最細個先。咁今日我都目測，即係同啲同事傾翻，目測咧就係、是、七成嘅細路都係戴翻口罩嘅，三成嘅小朋友就冇戴啦。小學個比例都係相若嘅，都係大概七成啦、三成咁樣。咁但係去到中學部大個少少嘅小朋友咧，就五對五啊，一半小朋友已經除低咗口罩啦，咁樣。咁都係正如頭先你咁講啦，因為教育局佢琴晚去到夜晚十點鐘先至出咗個更新指引，咁所以我哋都去到夜晚十點半先至話俾家長聽啊，你可以自由選擇啦。咁變咗今朝翻到嚟，我自己就冇戴口罩嘅。咁喺門口有啲小朋友就見到我就啊，朱校長你未戴口罩喎、啊，咁樣我就先解釋翻俾你聽啊，而家呢個新嘅狀況啦，咁樣樣咯。 嗯，咁老師方面又點樣啊？ 老師嘅比率都係差唔多嘅，我諗大概一半嘅老師咧都係選擇啊唔戴口罩啦，咁樣特別體育科嘅老師啦，佢哋更加哇好開心啊，終於都可以唔使戴口罩喺户外同啲小朋友做運動啦，咁樣樣。 嗯，头先咧，我哋都倾咗一个即系心理上面嘅角度啦，就是、因为过去几年咧，其实尤其是啲好细小朋友咧，幼稚园嘅小朋友啦，包括就系、是、其实佢哋过去几年都系戴住口罩翻学嘅，咁可能其他同学个样都真系未见过啦，咁心理上都需要一啲时间去习惯。咁譬如你哋校方会有啲乜嘢嘅方法去帮啲学生去过渡咧？ 嗯，咁啊，從即係頭先都講翻先啦。咁啊，今日即係對我自己而言咧，都幾有趣嘅，因為我都真係三年冇見過啲學生，特別係譬如嗰啲一年班啊，或者成個幼稚園咧，所有小朋友對於嚟講，一脱咗口罩，大家都係好似第一次見面咁樣。咁但係即係亦都有一個部分咧，就大家都可以諗翻啦。其實咧喺疫情即係最嚴重啊，第五波啊停課期間咧，咁我哋都有進行網課噶嘛。咁基本上咧，我問翻啲小朋友就啊，佢其實都見過佢嘅 forum 老師嘅，因為網課嘅時候咧，大家都係喺屋企咁都係冇戴口罩嘅咁樣。咁亦都我哋都另外都關注一個問題啦，就係頭先你都講過啦，又譬如特別可能係一個九歲嘅小朋友，其實佢三分一嘅人生都係戴住口罩嘅咁。咁譬如我就用翻個真實嘅例子，以我仔仔為例啦。咁我今日都係即係我仔仔讀翻我間學校啦。咁佢就九歲今年，咁佢今朝起身先知道啊，可以選擇戴唔戴口罩。佢第一時間係擔心我嘅，因為我話我唔戴口罩嘅時候咧，佢就好擔心話爸爸你會即刻出去種噶咁樣。咁我就解釋俾佢聽，咦唔係啊，其實即係頭先都講過，而家嘅狀況啦，或者個抵抗力啦，或者我哋都注意啊，你搭地鐵咪真係戴翻口罩咯，係咪？咁讓佢明白先啦。我都感受到佢一個即係擔心嗰個情況嘅。咁另外我哋都有另一個擔心，就可能都冇提出過，就係、是、因為始終啊呢、這個。戴與唔戴咧都係一個大嘅決定，咁變咗我哋其實一定要教小朋友互相尊重咯。即係譬如我哋自己都有少少擔心、就是，就係會唔會個小朋友就戴口罩嘅就唔同唔戴口罩嘅玩，或者唔戴口罩嘅就話我哋做咩仲戴口罩啊？驚有呢個部分。咁所以今日我哋喺組會嗰度，即係除咗提一提老師啦，同埋啊即係學生，如果你啊好擔心呢件事，你就要同我哋社工講啦，即係配合翻我哋班主任都留意啦。咁特別我哋花少少時間提啲小朋友尊重呢兩個字啦，就係、是、你尊重啊呢、這個。決定嘅背後有好多原因，咁但係無論佢戴口罩或者唔戴口罩，我哋都唔嘗試說服對方戴翻或者唔戴咁樣樣咯。 嗯，咁呢、這個疫情嘅轉變，能唔能夠清晰到同啲小學生去講咧？因為即係始終都係可能牽涉一啲比較係科學嘅分析啊，或者最新嘅發展都比較複雜一啲啊。咁其實啲小朋友戴咗三年，咁佢哋習慣咗都好易理解啊。點樣去解釋呢個轉變俾佢哋聽咧？ 咁我哋都冇，因為始終都係正如頭先咁講啦。琴日朝頭早政府大嘅宣布啦，咁啊去到局方去到琴晚十點鐘夜晚黑，佢又再有一個即係確實啲嘅公佈。咁所以我哋都未回應得切咁多科學數據。咁我哋都係裁翻，即係俾小朋友知道最新嘅新聞就係呢一個啦，就係、是、香港個。口罩令解除咗啦，咁讓佢先知道嗰、那個即係、就是、現行嗰個情況先啦。咁至於嗰個理據啊，各方面，我諗我哋就暫時就冇解釋咁深入俾小朋友知啦。 Okay, 因為其實佢都未必需要用啊嗰個數據去做大複雜嘅判斷嘅。 咁但係仲有一個持份者就係家長啦，就算你喺學校組會課堂都同學生解釋咗，或者教佢哋要互相尊重選對方嘅選擇啦。咁但係家長嚟講咧，都見到有啲網上討論就係話咧，有啲家長真係好擔心佢自己嘅小朋友喺學校受到感染，所以都係呼籲佢嘅小朋友咧喺學校就係、是可能都同一啲唔戴口罩嘅小朋友要保持距離等等咁嘅。呢啲又點樣同家長去溝通咧？ 嗱，咁始終我哋都係一個學校啦，我哋一定要平衡曬所有持份者啦，即係老師、家長、學生佢哋各方面睇法。所以正正係琴晚我哋去到十點半夜晚黑都仲出緊啲家長通告，即係清楚俾咗家長知道啊。頭先我講過尊重啦，你嘅決定係我哋互相都尊重嘅咁樣。咁我舉一個例子，即係讓你去明白啲呢個道理啦。有一個幼稚園嘅小朋友咧，佢就戴住口罩翻到嚟嘅，咁佢見到佢有幾個 best friend 咧。都係冇戴口罩喎，咁於是乎嗰個幼稚園嘅小朋友咧，佢就即刻啊，我都唔戴口罩啦，想除咗佢咁樣。咁我哋即係幼稚園啦，再細嗰啲啦，咁我哋都即時通知翻啊，打翻俾嗰個家長就話：咦，嗰個小朋友佢表達佢嘅意願係想除口罩喎。咁、那個媽媽聽到之後都唔好啊，幫佢戴翻啦。我哋暫時都係擔心咁樣。咁我哋咪又解釋翻俾個小朋友聽，哦，原來媽媽咧有呢個擔心，我哋都需要尊重屋企人對你嘅健康嗰個負責任嘅決定㗎咁樣。咁所以我哋都正如頭先咁講啦，可能中學生。佢哋可能個自主性大啲，但係我諗係特別係幼稚啦或者初小，我哋都真係個別尊重翻個別家長嘅意願咯。 哇！呢、這個做法好好啊，咁但係一間學校有好多咁樣嘅個案嘅喎，點樣去跟進曬啊？咁 啊，咁都係盡力去做嘅，因為始終譬如頭先舉嘅例子係一個幼稚園，咁佢哋相對性即係、就是、你知幼兒教育，我哋嗰個班師即係、就是、個老師照顧個小朋友就會緊密少少嘅。咁但係小學都其實。都主體就係我哋見到翻學嘅時候佢戴住，咁譬如又用翻我頭先弟仔為例啦，咁佢就翻學就冇戴到口罩嘅，佢自己決定。咁但係頭先我放學嘅時候又見到佢，啊、哎、你又戴翻口罩嘅，咁佢話哦原來咧有個老師有幾聲咳，咁佢都係有啲擔心，咁佢就自己戴翻口罩啦。咁我諗對到小學生佢哋又會有多少自主性去作一個判斷啦。咁中學生更加啦，可能。佢亦都會牽涉翻，又係翻翻頭先個課題啦。佢哋青春期啦，可能即係大家都做過後生嘅都知啊，可能啲儀表啊、儀容啊，可能有部分啊自信啊，都係一個大嘅課題混合去講。咁始終都係呢一個復常，呢、這、一個即係除咗口罩都來得好突然啊。咁看來即係我哋琴日都收到教育局指引，佢一啲啊即係 mental 嘅 support 啊，有啲即係小海報啊，俾我哋去睇咁樣。咁但係詳細，我諗我哋都要仲要同啊我哋嘅社工團隊啦，我哋嘅訓育嘅主任嘅團隊都去傾傾，睇下冇啲個別嘅情況出現啦。 朱校長都想從另一個角度同你傾下咧，就係嗰個戴口罩同埋個教育成效之間嘅關係。因為咧都有人講過啦，譬如我哋要教小朋友去閱讀其他人嘅情緒，其實要睇表情啦，又或者有啲語文嘅學習，譬如英文啊、普通話都要睇口型去做發音嘅。咁其實喺教育成效上面咧，而家開始唔戴口罩咧，你哋教書嘅時候會唔會容易咗咧？ 非常之好嘅問題嘅，咁正如頭先咁講啦，喺疫情戴住口罩都好多討論啦，即係究竟係咪老師要戴曬嗰啲電視台嗰啲好多下氣嗰啲透明口罩啊，定點咧？都係講緊即係個閱讀表情啦，同埋嗰個發音嘅情況。咁所以喺過去咧，我哋都特別即係我哋語文老師都做多咗，即係譬如可能一啲錄影啊，喺唔戴口罩嘅情況錄咗啲錄影，即係教翻小朋友啲嘴型啊，俾佢重播睇個老師嘴型咁嘅方法咯。咁但係始終即係過去口罩令就係喺度啦，咁所以變咗我今日都同好多老師去傾，咁啲老師喺一個即係有啲似你哋頭先個討論就係、是、有部分老師佢都知道啊，我哋即係個教學成效係需要脱下口罩㗎啦，即係佢嘅發音啊各方面更加精準。不過始終都仲有部分老師佢都用一個觀望態度睇嗰個除唔除口罩嗰個情況。咁我講笑咁講，有啲女老師就誒、哎、我仲要去買化妝品先可以處理呢件事咁樣咯。 咁係啦，咁遇上一啲老師可能都係比較觀望嘅時候，咁仍然係讓佢好似以前咁樣去教語文科啊，定係點樣呢？ 用翻我哋即係方先教小朋友嗰個身教啦，就係、是、尊重啦。因為始終戴口罩與否都係一個個人對衞生對而家呢個疫情嘅情況嘅一個決定。咁我哋作為校方啦，我哋都完全尊重啊，即係每個老師佢嗰個決定嘅咁樣。咁同埋即係帶翻落去一個現實嘅情況啦。正如頭先我舉嗰個例子，我弟弟佢見到個老師有幾聲咳，佢都戴翻口罩。咁嗰位老師我都問過佢，佢係戴緊口罩嘅。咁我哋都見到即係。無論疫情，我哋都雖然佢減卻咗啦，但係都唔好忽視即係佢嗰個傳播性咯。咁呢個都係即係我諗，我哋作為即係教育工作者，我哋哪邊想平衡即係小朋友嗰個衞生學校環境同埋教育成效中間一個小嘅平衡啦。 好，唔該曬朱校長，多謝你啊！朱子荣校长咧就系德瑞幼稚园及小学部嘅总校长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听众可以打电话嚟讲下你今日嘅经历系点样啦。嗱，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位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系你好啊， 系请讲， 系我想讲咧，今日取消咗口罩令咧，

係啊，因為呢、這個政府呢個疫情啦，咁個設施慢慢去放緩嗰時咧，我哋見到咧成個化妝品嘅需求都有上升嘅。咁係頭先都有講啦，就係、是、上年嗰時咧，即、就、係、是、疫情嗰時戴口罩，注重得眼妝啊、眉部嘅產品同埋眼妝嘅產品。咁我漸漸咧，我哋見到今年啦，因為放寬咗咧，嗰、那個氣氛好好啦，咁多咗出去飲宴啦、去 party 飲嘢食飯啊，亦都好多人 po 上去互聯網啦。咁見到咧，無論係胭脂啦、唇膏嘅要求啦，咁都大大去增加。咁我見到而家漸漸見到嗰個需求都越嚟越大，因為個個女士都希望扮靚啲出街。 嗯，呢類產品個銷情翻翻去疫情前嘅水平未呢？ 我諗如果因為都係啱啱開始啦，你話翻翻去疫情前嘅需求未咧？我覺得係漸漸會翻翻去嘅，但係唔可以一步，因為我哋市場上咧，因為都係呢、這個消除口罩令啊，同埋疫情成個期間呢啲措施咧，都係嚟得比較急，所以我哋咧即係成個業界嘅一個需求都增加，咁我哋覺得會慢慢會翻翻去之前個需要，咁我哋亦都會做最好即係業界啦，同埋我哋成個 industry 都會買啲最潮流嘅產品，希望可以滿足唔同客人嘅要求。 咁除咗美妆产品咧，其实譬如个人护理啊或者皮肤嘅产品嘅需求咧，又会唔会有明显变化咧？ 都有噶，因为咧出咗街啦，咁就真系成个面都要见人啦。头先都有讲嗰、那个气氛好咗啊，好多人想扮靓啊，咁我见到就系无论美容啊美髮啊，染下會染翻頭髮啦，亦都會去剪個靚髮啦，做下美甲。咁其實都帶動咗成個行業。我諗我哋個行業同嗰個成個社會氣氛個影響係息息相關。咁個氣氛好，就多啲人扮靚，亦都扮靚啲，令到個人亦都開心啲。 但我想問，即係短期內嘅情況咧，咁啊，因為需求一下子就激增啦，會唔會都令到你哋嘅入貨嘅策略有啲咩嘅？你哋嘅入貨策略會係點？同埋即係一時間會唔會夠貨去供應市場咧？ 我諗部分嘅產品咧一定未必足夠嘅，但係咧我哋嗰個唔同嘅即係我哋嗰啲會員啦，同埋我哋嘅業界咧之前已經做好準備，嚟緊都會有好多產品可以供應翻市場噶。 另外咧，除咗美妆产品咧，其实因为有一啲化妆品嘅铺头咧，佢都会卖可能一啲酒精搓手液啊，或者卖口罩啦。咁呢啲存货嚟讲咧，譬如即系化妆业界会点样去处理佢咧？ 其實口罩咧就喺近幾個月啦，應該慢慢個銷情就個需求減少咗啦。咁亦都我哋主要因為有啲部分嘅美妝專門店啦，或者藥房咧，我哋都一直都係有賣口罩，只不過之前因為疫情嘅需要，那個我哋陳列嗰時咧就會注重喺口罩啊防疫嘅產品。而家咧亦都個市場需要見到係啲美妝產品，其實我哋都會做翻一啲我哋嘅本行賣護膚品啦、化妝品產品。咁當然啲口罩咧其實我見到好多同行佢哋已經係做緊減價促銷啦，或者有啲係捐咗一啲俾有相關嘅NGO 啊、老人院啊，我哋都見到佢哋去做呢樣嘅嘢，希望唔好淨係減價咯，佢哋都去做回饋翻個社會，因為嗰啲人都有需要噶嘛。 但坦白講咧，業界嗰個口罩嘅存貨量仲多唔多咧？ 我自己就冇問曬全部業界嘅，咁我見唔會話特別多嘅。我哋因為我哋始終我哋嘅本行都係做化妝品、護膚品嘅香水、健康食品。 另外咧，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女士啦，即係疫症過後就想扮靚啦，即係連帶埋譬如一啲美容嘅產業都會係有進帳嘅。咁但係除咗女士之外咧，其實男士嘅顧客啦，即係譬如喺撤銷口罩令之後咧，你覺得佢哋對於一啲美妝啊，又或者護理產品需求又會唔會同樣都增加咧？ 有啊，喺呢幾年咧，我哋都見到我哋顧客咧，男士嘅顧客啊。佢哋咧以前或者淨係會買一啲蘇後水啊嗰啲產品，但近幾年啲男士咧，佢哋買多咗 眉筆啦、眉粉啦，甚至乎就防曬啦，因為佢哋有時候打波都好需要跟曬傷皮膚啦，去做翻防曬。尤其是就係頭髮護理產品，因為佢哋都好驚脫髮啊嘛，咁佢都買多咗護膚品啊、健康食品。啲健康食品係特別貨男士嗰啲咧，我哋都見到佢有個需求喺度，所以部分嘅商户都會引入呢啲產品。咁我自己覺得男士個市場個增幅咧，應該會好快，亦都會慢慢個佔有率係會增加一成左右嘅。 OK， 好啊，唔該曬郭小姐，多謝你嚇。 好，唔該曬。 郭思慧係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會長嚟嘅，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聽眾可以打電話嚟你發表意見嘅。咁林志恩我都要承認啦，咁我自己喺疫情期間即係要戴口罩嘅期間咧，咁有時都因為即係偷懶啊，咁有時都未必會睇數， 係 啦。咁所以隨住口罩令嘅撤銷咧，咁啊多咗要見樣啦，咁所以可能都真係要勤力翻啲去到睇數啦，同埋做翻啲嘅護理嘅工作啦。 係啦，我都同意，無論係男士女士，似乎真係對於個儀容啊、美妝上面需求都會多咗啦。之後， 好啦，電話旁邊有聽眾謝女士喺度，謝女士你好， 你好 ，Hello， 係請講啊。 系今日咧第一日咧唔使戴口罩咧，咁其实好，我搭车都见到啲市民都个个都就戴口罩嘅，系啊， 个个啊，即系百分百你讲紧， 系啊，乘坐小巴、上小巴啲人全部都有戴嘅，可能啲人都系暂时即系冇咁快，即系觉得都要观察一段时间咯，系啊， 你自己心态系点样啊？ 我自己心態，如果係我都會戴嘅坐車，但如果出到地冇咁多人嘅地方，我自己都選擇唔戴嘅，係啊。 嗯， 系啊， 咁你自己譬如话系去到唔同嘅地方啊，又会唔会有唔同嘅选择咧？即系譬如话系头先讲搭车可能会继续带啦，咁譬如话系工作啊或者系食饭啊等等咧，咁嗰啲会有商场啊嗰啲又会点样咧？ 商场都睇情况咯，系啊，如果即系太多人都要带翻嘅，如果即系好似平日咁冇咁多人啊，假期多人啲咁都要可能会带住先咯，暂时系啊。 咁屋企仲有冇啲口罩存貨同埋要點樣處理啊？ 有嘅都係啊，但唔多嘅都係啦。我都係差唔多用曬先買嘅， okay. 差唔多大約係啦，唔會積存太多喺度咯。 好啊，唔該曬鄭女士，多謝你啊。 好，唔該曬。 關於大家屋企裏面仲有幾多口罩存貨，都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嚟喎嚇。 我見網好多， 我見網上有啲留言咧，講緊話自己存貨即係數以年計喎，好幾盒喺屋企喎。咁大家個情況係點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一息一陣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And today, 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与偏见，我哋继续讲。今日我哋讲一个句子咧，几有趣。佢就话 ：For what do we live?我哋人生系为咗乜嘢咧？我哋生存究竟系为咗乜嘢咧 ？But to make sport for our neighbours, sport 咧呢度嘅意思咧就唔系运动嘅意思，而系咧一啲类似 entertainment 或者即系搞笑。我哋人生生存咧就系为咗俾邻居一啲笑料 ，OK? And laugh at them in our turn.或者咧，到佢哋做咗啲愚蠢嘅事嘅时候咧，就到我哋嚟笑啦。即系个意思系，人生在世究竟为咗乜咧？其实咧就冇乜好认真事嘅，只系咧做啲蠢事，等人哋食花生睇戏咧喺旁边，或者咧人哋做啲蠢事，我哋自己咧喺旁边咧食花生等睇戏。咁呢个咧就系人生啦。咁当然系有轻微嘅讲笑嘅成分啦，但系咧都几有意思。听多次呢个句子 ，Jane Austen 喺《Pride and Prejudice》话 ：For what do we live but to make sport for our neighbours and laugh at them in our turn？ 说穿了就系、是，唉，人生又何必咁认真呢？呢段文字啦，上翻我哋嘅网站睇，我哋就会将呢段文字打出嚟噶啦。好啦，今日讲到呢度，听日我哋继续讲 Pride and Prejudice，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3111，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討論緊咧，今日就係撤銷口罩令嘅第一日啦。大家點樣過嘅呢？或者見到街上面啊，你嘅工作環境，啲人咧仲有冇戴住口罩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林思欣啊，我哋節目開初都有討論到咧，就係一啲行業啦，譬如飲食業咧，咁都嗰個情況都值得關注啊。咁究竟啲員工啊、食客啊嚇，咁啊會唔會都咩時間之下咧會係繼續戴住口罩嘅咧嚇？不如都問一下咧，就係呢一位嘉賓啦。咁就係咧。稻苗飲食學會的會長徐文偉，徐文偉你好。是啊，徐文偉在電話旁邊，應該是系啦，或者大家都可以打嚟1872311讲下啦吓，但或者大家去到餐厅嘅时候，又希唔希望餐厅嘅员工系会继续戴住口罩嚟到服务你咧吓？徐文伟你好， 陈志欣，系听唔听到？ 系，可唔可以讲下咧？你哋今日咧就系个情况系点样啊？啲员工你哋有冇规定啲员工系需要戴口罩噶？ 今日其实咁嘅，今日取消口罩令啦，我自己公司咧内部就冇規定員工要戴口罩啦，咁都係一個自己嘅決定啦，即係員工戴唔戴口罩。但係我睇到個情況咧，我今日都喺分店巡店見到都絕大部分嘅員工咧都有戴口罩嘅，喺美市面啊啲市民啊都有戴口罩嘅，好個別一兩個冇戴口罩啦。咁我相信。口罩大家由2020嘅七月戴到而家咧，都有多少嘅習慣啦。咁第二即係口罩之前我哋防止疫情啦，而家可能啲市民或者同事咧都可能驚個流感啊，咁所以都暫時都有戴個口罩咯。 嗯，你啲員工係點樣話？有冇規定佢哋咩嘅？有冇咩指引俾佢哋㗎？ 指引就都係建議員工戴，但係冇規定一定要戴啦。咁呢個都係普遍我哋飲食業界嘅每個大部分嘅團體啊或者機構都係採用呢個方法啦。因為琴日我哋都有喺一啲嘅WhatsApp 群組，大家都有互相交流呢一個問題啦。究竟今日我哋究竟係要求員工戴口罩啊，定係唔要求員工戴口罩，定係點呢？因為其實口罩令都有一段時間咧，即係除低口罩，其實大家都係一個。开心嘅事，业界都系表示欢迎嘅，咁都唔希望，即系都希望员工或者我哋嘅同业都可以享受到呢一个解除口罩令嘅欢欣咯。 嗯，咁除咗口罩之外咧，其实我留意到上几个星期啦，即系都仲有啲食肆系会用一啲胶板嚟隔住嗰啲台嘅。其实成个即系疫症嘅经验啦，即系对于饮食业界都遗留咗唔少嘅影响啦。譬如其他剩余嘅一啲防疫措施，你哋会点样去慢慢去处理佢咧？ 其实就所有嘅防疫措施咧，可以讲就历史任务都完噶啦。 嗯， 咁我知有个别嘅同业啊，包括我自己啦，嗰啲防疫胶板咧都有保留嘅。因為始終現在嘅市民或者客人咧，都喺餐廳用餐嘅時候咧，都比以前咧都小心咗，防疫意識咧都提高咗好多。咁所以太過近嘅台啊，或者背貼背嘅台咧，同業或者我自己都有保留呢個間隔板咯。我諗要啲時間消化嘅，對飲食業咧，其實都會有一個。轉變啦，即係如果回顧翻我哋2003年沙士嘅時候咧，雖然好短時間，但係過咗之後咧，我哋每張餐桌咧，大部分咧都多咗一個叫做公筷嘅嘢。咁我相信今次疫情過去咧，都會有一啲文化或者習慣咧，會令到我哋飲食業界有啲轉變咯。 嗯，虽然头先你就讲到话饮食业界都冇系强制要求啲员工系戴唔戴口罩啦，咁但系系在于一啲顾客嘅角度嚟讲咧，佢哋可能会觉得咧系一啲要处理佢哋食物嘅员工咧，佢哋都期望啲员工戴口罩，会唔会都有咁嘅情况？会唔会话去叫做问下啲顾客意见，或者因应啲情况去到做啲咩嘅转变咧？ 都有嘅，都有问嗰啲顾客，即系其实系所有顧客都係啦，即係就算有冇疫情，顧客對我哋飲食業嘅要求都係好高啦。即係尤其我哋有啲存在同事，未有疫情之前都好驚我哋啲存在同事一路存在一路講嘢啲飛沫啊，噴到去啲餸菜度會有影響啦。當然疫情而家或者解除口罩令嘅 佢哋嘅要求更加高啦。咁我相信市民同客人都好明白我哋其實我哋飲食嘅同業都係一般嘅市民啦，佢哋都應該要感受到或者可以享受到解除口罩嗰、那個歡欣啦。頭先講到咁好多，但我哋所有嘅同業同埋從業員咧都係好自律嘅。喺今日嚟講咧，但係絕大部分可以講九成幾或以上都係戴緊個口罩啦。 其实咧，关于食肆嗰个防疫措施，就过去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撤销咗好大部分啦，咁剩翻口罩啦。咁我都记得，即系其实寻日去到寻日要食饭，其实我哋都要戴翻口罩先可以去厕所嘅。咁但系去到而家啦，即系口罩令系完全冇晒嘅时候，咁你会预期对于饮食业界会唔会有一个进一步嘅刺激啦？同埋你哋会唔会有一啲优惠去更加去鼓励市民出嚟去即系食饭咧？ 首先讲解除口罩令呢，对飲食业嚟讲呢一定有一个正面嘅刺激嘅。首先即个气氛好咗啦，市民愿意都出嚟直接消费啦，去到食肆用餐嘅时候都方便咗啦。以前口罩令呢就坐低食嘢可以除口罩，企起身去洗手间或者打电话又要戴口罩，呢个都系比较麻烦啦，我可以比喻话麻烦或者令到人哋好費解嘅工作流程啦，咁而家唔需要有呢個咧，就一定係方便咗啦。至於優惠咧，其實我哋業界同時間喺疫情裏面咧，都好希望鼓勵市民出來消費啦。加上而家我哋係真係真真正正步入一個復常嘅階段啦，會有唔同嘅優惠，會有唔同嘅措施咧，吸引多啲我哋本地嘅消費啦，甚至乎吸引海外嘅遊客咧，多啲嚟香港咧去消費啊。 其實疫情咧都好改變好多人對於即係衞生嘅觀念啦。咁譬如話有啲餐廳咧會提供一啲嘅自助，可能係自助餐啦，或者係啲自助嘅沙律吧啊，讓顧客去自己去到出去攞嘅一啲食品同飲品等等。咁當然疫情前大家就覺得好自由咁去攞啦。咁但係而家可能就有啲顧客可能會有啲嘅關注，就係會唔會其他嘅顧客去污染咗啲食物啊？咁呢啲嘅問題啊衝突，你哋會點樣處理啊？ 呢、這個其實見到好多自助餐嘅經營自助餐嘅同業啊，或者酒店咧，都其實將呢一個防疫意識提高好多。佢哋啲食物全部都有蓋啦，嗰啲食物鉗咧都分好多種類啦，即係每一款食物都有個肉食鉗啦。其實都已經同埋好多消毒嗰、那個洗手液啊，同埋消毒液好多好多，已經比喺疫情前咧已經提高好多。咁呢個其實大部分市民都或者客人啦，都係對我哋呢個提高呢一個防疫咧，都係滿意嘅。 咁預期對於刺激外來嘅旅客嘅消費又會有幾大影響呢？因為其實咧好多其他地方基本上都冇咗口罩令啦。咁香港要去宣傳旅遊業嘅時候，其實冇咗口罩令呢一樣嘢，其實更加大機會吸引到旅客嚟香港。預期對飲食業有啲乜嘢影響啊？ 消除呢個口罩令咧，其實對遊客嚟到香港咧就係好大好大嘅幫助，因為好多遊客即係或者我喺海外嘅朋友啦，即係要解釋佢聽嚟香港原來餐廳食肆咧要坐喺度要可以除口罩，企喺度要戴口罩，好似頭先咁講啦。咁而家冇咗咧，其實遊客嚟到就好清晰嘅，即係所有嘅防疫措施解除咗咧，一切都如常啦。咁佢哋就唔會好大嘅考慮，為我嚟到香港去旅遊或者商務工作都好啦，會唔會誤墮法網啊？會唔會俾政府罰啊？等等呢啲我哋冇曬，咁所以我覺得咧喺不久嘅將來咧，或者可見嘅將來咧，遊客就會嚟香港啦。我相信喺第三、第四季咧，有兩三年冇嚟香港嘅商務客啦，會嚟香港傾生意啊。做展覽啊，等等等等啦，旅遊啊，都會係好大嘅幫助啦。 好，唔該曬徐文偉，多謝你啊。徐文伟就是稻苗飲食專業學會的會長嚟噶，1872311。而家電話旁邊有聽眾黃小姐喺度，黃小姐你好， 哈哈， 係請講。 咁我就覺得咧，飲食業啊、餐飲嗰啲咧係走唔甩噶啦，口罩，我覺得係必須要戴咯。即係如果你問我哋顧客，咁啊兩間雲吞麵鋪啦，一間啲人咧即係煮麵嗰個啦，就喺出邊喺櫥窗玻璃櫥窗已經睇到噶啦。咁一個有戴口罩，一個冇戴口罩。如果俾我揀，肯定去過有戴口罩嗰度噶啦。呢啲好簡單啫。 仲有咩行？仲有咩行業？你覺得嘅佢哋嘅員工係你期望佢哋戴口罩嘅咧？ 飲食業 嗰度係必須啦。 嗯，譬如司機咁咧，司機你覺得要唔要求佢哋戴口罩咧？ 戴會信心大啲咯，係啊，始終有個信心問題咯。 係啊，明白。好啊，唔該曬黃小姐嘅電話嚇。咁啊，林志恩啊，咁始終都經過疫情嘅洗禮啦，好多市民對於真係衞生呢啲嘅意識咧，真係提高咗好多，可能亦都對於呢啲行業嘅從業員咧，有啲一啲嘅期望嘅嚇。 咁所以咧，有一啲口罩即係所謂供應商，佢都預期咧，都唔會一下子完全冇曬人需要口罩嘅。咁因為始終經歷過疫症之後咧，大家對於戴口罩呢樣嘢咧個習慣係形成咗。咁啊，所以都明白頭先聽眾嗰個嘅關注嘅。 都見到有啲餐廳啦，同埋巴士公司咧，都有繼續為員工咧係提供佢哋訂購嘅口罩啊。咁一旦員工自己用曬啦，都可能咧就係由公司去到提供一啲口罩俾佢哋去用啦嚇。好啦，咁我哋都不如都預告住啦。我哋新聞之後咧，會繼續有呢個環節咧去講口罩令嘅撤銷啊。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聽聽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火炭路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分别系去到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美林村。而因为较早时曾经有另一单意外车多啦，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通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下一节再见。 华君、中国智慧能源、中科生物、世大控股同埋潮威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5.8， 瑞士法郎 0.938， 加元 1.361， 人民币 6.878， 英镑对美元 1.204， 欧元对美元 1.065， 澳元对美元 0.67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5。 港金报17,170元，比上日收市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31.61美元，港汇指数101.8，跌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去湾仔嘅支路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窝打老道近映月台。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太子道东桥面。受到沙田马场段较早时啦，大埔公路嘅意外影响啦，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路面情况喺港岛，跑马地马场今晚咧系有夜马赛事。黄泥涌道嘅南行线摩里臣山道去跑马地，海底隧道去皇后大道东，同埋跑马地方向分别系有临时改道安排噶，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啦。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九龙城交汇处多车；观塘道近彩石里段来回方向分别多车。去龙翔道方向嘅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西贡消防局有意外啦，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龙尾分别去到康湖居同埋西贡市中心。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火炭路之前曾经有意外，而家龙尾啦去到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同埋美田路。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沙田、昂船洲大桥分叉位落斜去尖沙咀、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寨剧村去大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纽约州批准以堆肥形式埋葬人类遗体，即是将死者遗体和植物材料一起放入密闭容器，等他们逐渐分解成为堆肥。支持的人说会更加环保，但反对者认为不应该将人类遗体视为废弃物。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陆宇光、叶雅媛、黄磊、周家俊，十万八千里。 我只需要探索属于我的跑道， 我希望有发挥的空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条路几难行，我都要一关过一关。这里是我屋企，我想令它变得更美好。 香港的未来就是在我们青年人手上。 青年发展蓝图，启发青年，燃亮未来。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破冰行动制作非常认真，单是剧中一场千人大走步的重头戏，制作组就协调调动了超过1400位真实警察参与拍摄。 而故事里面出现的公安局和警校，更加是在广州和中山等地实地拍摄的。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唔使担心，政府嚟紧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同顾问费。 四月头开始接受申请，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杨立门。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啊，咁而家直播室里面咧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嘅吓，我哋继续讲讲咧今日咧就系全面撤销口罩令嘅第一日啦吓，咁啊都想问下各位，大家今日咧出街有冇戴住口罩咧，还是就已经系除低口罩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啊林志恩啊，我哋早第一个钟嘅节目咧亦都有提到咧，就系话啊都想问下大家咧，其实而家屋企仲存放住几多嘅口罩呢？咁有啲嘅网民就话呢都仲有好多好多盒啊，咁究竟点样去处理呢啲即用剩嘅口罩呢？ 我自己都有好多，咁呢我今日都特登上网睇下呢，其实啲口罩系咪可以用第二个方式重用啦。咁都有一啲网页呢就介绍，譬如呢嗰啲口罩入面有不织布呢，其实佢可以吸到一啲譬如台上面啊或者啲物品上面嘅灰尘嘅，咁可以我嚟做抹布啦。咁另一个呢有一啲嘅团体提出呢，就话不如捐俾一啲即系需要嘅人啦，譬如而家一啲老人院，一啲即系一老一幼，可能佢哋仲需要戴口罩嘅，咁系捐俾人都系一个嘅即系选项啦。咁但系咧，亦都有第三个选项咧，就系有啲环团就提出咧，系咪可以回收嘅咧？嗱，当然啦，即系我哋嗰阵讲过啲用过啲口罩就真系卫生问题，卫生回收好难去回收啦。咁但系一啲未用过嘅口罩，我哋又有冇办法去建立一个回收系统咧？咁就似乎咧就系撤销咗口罩令之后咧，大家讨论紧嘅一个问题啦。 其实咧就而家都仲有一啲嘅地方咧系需要戴口罩嘅吓。咁讲紧咧就系医疗设施啦，同埋安老院、残疾人士院舍咧，咁都透过一啲嘅行政要求，系要求咧佢哋嘅院友啦，或者系市民咧进入嘅时候咧系需要佩戴口罩嘅。咁而另外头先都讲啦，一啲嘅行业可能系一啲嘅服务行业，都有啲都会要求员工啊，或者员工都自觉地咧系会继续戴住口罩咧去到做呢啲嘅服务行业噶。咁所以咧，其实口罩咧都仲有一定嘅需求嘅。咁有啲人都话啊，不如就捐出去啦吓。咁仲有好多人咧系需要去到用呢啲嘅口罩嘅。咁至于头先你话呢个 回收嘅問題咧，咁始終咧，香港又真係好似又比較少聽到有一啲嘅機構或者係行業去到做呢啲口罩嘅回收，係咪？ 係啊，因為咧我都睇咗第二啲地區咧，譬如台灣啦，其實佢都討論緊咧，係咪都需要去建立一個口罩嘅回收系統？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緊咧，整個回收能夠成為一個風氣嘅話咧，其實都有幾點即係香港需要建立啦，包括就係啲市民有咁嘅意識啦，另一樣就有咁嘅技術啦。咁第三就一个方便到大家嘅一个回收系统啦。咁所以即係而家口罩令撤销咗啦，我哋都应该係时候去諗下呢个问题喎。 有啲環團咧都係引述咧一啲外國公司嘅例子啦，咁講緊話外國咧可以透過回收啦、消毒、分拆、打碎再做，將一啲嘅口罩嚇即棄嘅口罩咧變成翻原材料，咁去做成其他嘅產品，譬如話係面罩啊、家具啊，或者係容器，即係一啲儲物嘅容器等等嘅。咁所以咧，其實要做咧。唔係話唔得嘅，不過咧就究竟香港有冇一啲咁嘅技術去到做呢樣嘢，或者有冇呢個行業嘅市場究竟係點樣？有冇人去到引入呢啲嘅器材去到處理呢啲嘅口罩咧？ 咁另外一樣咧，環團都關注嘅咧就係萬一咧，譬如有大量市民棄置一啲即係冇用嘅口罩嘅話咧，咁其實亦都會對環境帶來好大嘅影響嘅。咁先講其中一樣咧，就係因為大家都知口罩係有條棉繩同埋有鐵線喺入邊啦。咁而如果呢啲物品咧係吹咗落海嘅話咧，其實係會對譬如魚啊、海龜啊嗰啲會構成危險啦，會窒礙佢哋嘅呼吸，甚至咧即係影響佢哋喺海洋入邊嘅生存嘅。咁所以呢度都呼籲大家啦，即係如果真係咧有一啲多咗口罩咧，就千祈唔好周圍棄置啦。 即使咧一啲嘅口罩可能經過時間佢會破碎啦嚇，變成一啲嘅微粒啦，所謂微塑膠啦。其實落入海洋嘅話咧，都會造成好大嘅一個環境污染啊！一啲嘅生物如果係吸食咗呢啲嘅微塑膠嘅話咧，儲存喺體內，咁會繼續咧喺個食物鏈上面積聚，有機會影響埋人嘅健康添嘅喎。咁究竟大家點樣睇咧？大家疫情三年以嚟都戴咗唔少嘅口罩，棄置咗唔少嘅口罩啦。大家點樣睇呢個問題咧？大家屋企又有幾多存貨口罩咧？大家會點樣處理呢啲口罩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林之恩呢個時候就請嚟一個環保團體嘅代表啦，有綠理行動嘅總幹事何漢威啊。何漢威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不如去到先请你哋去估计一下咧，就是、疫情三年以嚟咧，究竟呢、這个我哋弃置咗几多少口罩咧？嗱，因为而家环保署咧就冇一个去到分类系列出呢个弃置口罩嘅数字，相信统计都比较困难啦。咁你哋如果要去估我哋三年弃置嘅口罩量会点样估计法咧？ 嗱，我哋咧之前喺2020年咧，都係疫情初期嘅時候咧，就都好關注呢一個即棄口罩嘅問題，因為佢都係一啲塑膠嘅物料啦。咁所以咧，我哋嗰陣時咧就即刻做咗一個嘅市民嘅調查，咁就用咗一個月嘅時間了解翻市民嗰個用口罩嗰個習慣啦，或者每日用幾多個啦咁樣。咁跟住咧就了解咗啲受訪者平均用口罩嘅數量，再乘翻咧就香港750万嘅人口。咁嗰陣時推算到咧，每個星期咧，香港就會棄置咗5400万個口罩。咁嗰陣時咧，我哋而家就再推算咧，由2019年嘅二月啦，去到2020年嘅11月嗰陣時咧，已經推算到有20億個口罩咧係使用咗啦。咁去到時至今日啦，即係啱啱嘅口罩令咧就完咗啦。咁我哋就再做翻一個嘅推算啦，咁啊再延長翻個時間啦。咁我哋咧就發現到咧個推算咧就香港市民咧就係成個疫情期間咧就耗用咗超過114億個嘅即棄口罩嘅咁樣。咁亦都相對等於用每克係兩克等於一個口罩嘅話咧，咁佢個重量就等於有12億個膠樽咁多嘅，係啦。 講開口罩咧，其實我諗過去嘅討論入邊咧，即係都有兩種嘅即係選擇啦。第一咧就係、是、有啲市民會用一啲唔係即棄嘅口罩嘅，咁呢個可以減少嗰、那個口罩污染啦。咁第二咧就係、是、我都知道有一啲廠房咧係會用一啲比較綠色嘅設計啊，或者一啲物料咧係去做個口罩嘅。咁我想問一下咧，譬如喺香港嚟講咧，其實如果我哋要去回收一啲口罩嘅時候咧，即係最大嗰個難度喺邊度咧？ 我哋都一路研究咗，即係其實我哋喺兩三年前已經即係推廣市民啊，或者一啲嘅大型嘅機構咧，咁佢哋去用一啲可重用口罩，咁亦都去了解過一啲即係回收口罩嘅一啲嘅方法，咁其實都睇到外國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方法啊，或者已經有啲 program 啊，有啲政府咧係已經做緊一啲回收嘅口罩嘅工作。咁正如啱啱所講啦，其實喺香港要去處理呢啲回收口罩咧，其實個技術就唔係好高嘅。咁我哋都睇過好多嘅一啲嘅片段啊，喺外國嘅一啲嘅方法咧，咁其實嗰、那個即係需要嗰個技術就唔係好高嘅，因為佢本身都係一啲塑膠啦，咁跟住係有啲鐵線。咁嗰啲鐵線其實如果打碎咗之後，就可以利用一個即係攝石嘅原理，咁可以喺工場裏面可以即係抽走佢出嚟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哋嗰陣時都睇過，如果香港要去做，其實最緊要有一個回收系統。咁、那個回收系統可能就係一啲嘅公眾地方啊，或者一啲嘅可能商場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唔同類型嘅地方。因為回收口罩，我諗最重要，大家最擔心就係會唔會有啲乜嘢風險。咁所以我哋建議咧，其實最好有一個即係專門嘅回收箱啦，咁樣嗰啲回收箱可能都會有一啲嘅消毒啊嘅過程啊，或者裏面可能係一個有啲袋嘅，咁你完咗之後，咁嗰啲袋就會有一啲嘅專門嘅人員啦，可能佢有需要佢可能有一啲嘅即係少少嘅保護裝置啦咁樣，咁佢可以去收走。咁啲口罩有啲人會好擔心，就係會唔會有好多嘅危險啊，或者一啲嘅病毒嘅風險。咁其實我哋嗰陣時都同一啲嘅醫生講過，其實即係本身口罩佢唔係一個介體咧，係令到嗰啲細菌咧係可以滋生嘅，即係佢唔係一嚿肉，佢唔係一個麵包，咁其實佢唔會即係滋生一啲嘅蟲啊，或者滋生一啲，即係佢一個膠嚟嘅，佢唔應該會嗰啲細菌會喺個繼續增長嘅。 嗯， 我只需要咧，其實你係擺72小時，咁呢個外國其實而家都做緊嘅，佢將嗰啲口罩係存放72小時，確保佢可能就算有呢啲口水啊、飛沫啊等等，咁嗰啲都已經乾曬，咁嗰啲就算有嗰啲細菌，其實都冇辦法再生存啦。咁跟住佢先至就攞去再去做再做嘅，可能打碎佢啊，變翻做膠嘅粒啊，咁跟住又再做翻一啲嘅膠磚，咁跟住就再做一啲嘅傢俬。咁我覺得如果就算你再即再擔心啲嘅，咁可以喺成個工序嗰度再加一個紫外線嘅一個照射，因為以往我哋睇過一啲文獻咧，有啲醫院當時係冇口罩咧，佢哋重用口罩咧，係攞啲口罩去一個地方去做一個紫外線嘅照射，可能24小時，咁跟住就將嗰個口罩外科口罩就再用多次，確保咗嗰啲細菌已經消滅曬。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咧，最緊要就係一個回收嘅網絡同埋一個即係清晰嘅回收嘅方法咯。 嗯，你頭先話以你所知係有香港嘅一啲人、一啲公司係做緊一啲回收工作，係咪啊？ 冇，我哋都係睇翻外國一啲嘅例子。咁、其實外國而家都幾多嘅，英國啊、紐西蘭，我哋都見過有唔同嘅一啲嘅地方係已經有一啲嘅報道或者一啲 website 佢都係講緊已經做緊呢樣嘢。所以我就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其實要做呢一個嘅工序咧，佢嗰個技術咧係唔需要話係好高技術嘅，好容易都應該做得到。 咁你點理解點解香港一直都冇人做呢個口罩回收嘅工作呢？ 我諗其實始終一啲塑膠呢，其實佢嗰個價值好低呀，咁所以呢，其實有冇人肯斥資去做呢一樣嘢，咁佢係咪即係圍到嗰個人工呀、或者嗰個交通運輸呀、甚至乎廠房嗰個租金嘅成本，因為佢製造咗出嚟嗰啲嘅物料其實都係一啲膠質嘅一啲嘅可能係建築材料呀、或者一啲磚呀，我見過外國嘅例子就可能做返一啲櫃呀、或者做返一啲板呀等等嘅嘢，咁但係其實你要做一個全新嘅膠板或者木板都唔係好貴，咁點解要花咁多嘅錢呢？咁所以我相信呢一樣嘢其實有需要就政府要牽頭，就係會正視翻呢啲可以重用嘅一啲嘅物料咁樣啦。 嗯，咁坦白講咧，即係而家嘅疫情已經即係去到尾聲啦，有啲人都認為大致上都過去啦。香港一直以嚟都推動唔到有公司去做呢個口罩回收，而家再去推動會唔會越嚟越難啊？ 我覺得其實 整個社會呢，我自己睇返即係一路我哋跟進返香港嘅廢物問題啦，我哋見到而家香港嘅一啲唔同類型嘅醫療嘅廢物呢，其實都越嚟越多嘅，甚至乎多咗老人家啦，因為佢可能有啲嘅藥物啦，有啲可能係一啲同藥物有關，可能佢係要洗腎啊等等，可能都會有一啲類似嘅嘢。咁我覺得如果政府可以正視返成個問題呢，咁唔單止係口罩嘅，我覺得係即係對於成個社區裏面一啲即係可能同醫療有關嘅一啲嘅相關嘅一啲嘅物品，點樣可以妥善處理？其實呢一 part 咧，完全政府係冇掂過嘅。咁我覺得咧，就係、是、都係一個好嘅時機，政府再檢視翻。我哋過去兩年都即係希望推動政府可以喺呢方面再做多啲嘅功夫嘅，一路都有主張呢一樣嘢。咁我覺得而家可能都係一個時間。就算你話未來口罩係咪即係冇而家用得咁多，但係其實我諗。都好难讲未来嗰个日子，可能社会又会有第二啲嘅即係病毒嘅出現，咁我相信而家都戴咗3年口罩，我見到就算冇咗口罩令，其實都仲有好多人有一啲嘅口罩，可能佢都仲會去醫院嗰度使用。咁我覺得如果有一個合適嘅渠道可以收翻一啲嘅呢啲咁樣嘅廢品咧，其實都係對成個社會有一個好處。 嗯，何可唔可以都想問啦，因為我哋頭先都講到咧，除咗個回收系統啊同技術之外咧，另一樣就係市民願唔願意去即係推動回收啦。其實由你所觀察啦，我哋過去都有其他嘅回收嘅即係行業嘅，即係譬如可能係紙啊，又或者玻璃樽啊等等。其實如果我哋要去推動口罩回收嘅話咧，你認為即係香港能否喺呢段時間建立到一個回收嘅風氣咧？即係口罩方面嘅話？ 我覺得如果政府肯牽頭咧，呢一樣嘢係應該做到嘅，因為譬如過往有一啲唔同嘅回收嘅一啲物品啦，譬如包括紙包飲品盒啦，或者其他嘅一啲嘅電池啦，其實都一路都仲發展緊嘅，咁亦都真係多咗好多人係對回收即係有興趣嘅，咁我覺得。市民對於減廢啊或者環保呢個觀念咧，呢幾年係強咗，尤其是譬如多咗好多綠在區，其實真係我哋都見到好多市民都真係好有心去攞啲嘢去回收嘅。我覺得如果係有更加多唔同種類嘅係可以回收咧，其實市民應該係會歡迎，係會去支持嘅。 嗯，想問埋頭先你都講咧，就係企業去做呢啲嘅口罩嘅回收再造咧，涉及可能係消毒啊好多嘅工序啦，咁所以咧就啲可能啲業界覺得個盈利嘅比率唔夠咧，咁就唔入行去做呢樣嘢啦。你覺得如果政府要去協助去推動呢個行業嘅時候，應該點樣去協助咧？因為商界覺得無利可圖，咁可以點協助咧？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自己去成立一個嘅系統或者一個嘅 program， 咁樣去回收呢一樣嘢，即係正如佢好似成立咗綠在區呢啲咁樣嘅回收點，咁其實佢亦都可以，而家都有一個中央收交嘅一個嘅政府嘅斥資嘅一個 tender， 係俾一啲嘅回收商係一啲 contractor 係幫政府去營運一啲嘅工作。咁所以我覺得呢，如果係政府而家去做，譬如有啲入樽機都係政府自己去推動嘅，咁我覺得如果政府真係想做嘅，可能去同一啲屋苑啊，或者係商場啊，或者係醫務所啊等等，咁佢可以去設立一啲咁樣嘅回收箱，咁跟住就再搵一個營辦商去專門咁樣去收集，同埋跟住就引進一啲嘅機器去處理返，咁我覺得就會比較係合妥當。 好，唔该晒何向威，多谢你啊！ 唔该晒， 何向威就系绿领行动嘅总干事嚟噶。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各位听众，如果想讲下今日大家点样过咧，大家有冇戴口罩出街咧？以至到咧讲下可能大家屋企仲有几多口罩嘅存货，大家会点样处置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林子欣，我哋听听一位听众咧，就系谭小姐嘅意见先。谭小姐你好， 系你好啊，你 请讲啊。 咁我就今日咧就我本身就 off 咗嘅，係失業咗嘅，就請咗日病假，就去我由觀塘去藍田睇即係普通科門診睇傷風感冒。咁我就嗰日要戴口罩啦。咁我就發覺咧就都有九成人係戴口罩嘅。咁就算搭地鐵一個站都好啦，我發覺都九成人都係戴口罩嘅。咁都我覺得都可能未掛又唔知咩事咁樣咯嚇。 你自己點睇啊？咁呢件事？ 其實都好嘅，然後我就算去食肆都好啦，佢哋都有啲職員咧都戴口罩嘅。咁其實我都覺得穩定少少先啦。咁如果排你有病一定要戴，咁大家彼此講嘢嘅時候咧，都其實都少，即係我自己本人都有少少擔心咯，都會有少少咯嚇。咁所以都我都建議其實都係隨便你先，即係好似頭先嗰位客都尊重對方，你戴。唔大咯，依樣嘢都覺得係尊重翻啦嚇。 嗯，咁你會觀察幾耐咧？有冇即係考慮可能幾時先至再考慮係唔戴口罩咧？ 我諗我自己做自己，我自己觀察自己啦。因為本身我自己最近咧就自己都確診咗係有少乳房有腫瘤嘅。 哦， 咁變咗我就所以咧我就喺因為我本身自己我身邊有個前妻都有個係腫瘤科啲乳癌嗰啲咁嘅癌症嘅。咁我哋都彼此都話翻因為佢都俾我建議咗，你暫時都戴翻口罩先，因為你都唔知個情況係點樣樣，因為有擴散嘅機會，擴散咗啦，已經係擴散咗，有邊度有噶？咁變咗我自己就會戴翻下口罩，保護翻自己先咯。 嗯， 咁所以我就咁另一方面我都另一方面就係我就啱啱有朋友咧，佢就佢考 DSE 嘅，咁我就發覺就冇公布到戴定唔戴口罩。 哦， 同埋咧，雖然都有口檢測嗰、那個快速棒啊，因為佢今朝咧，因為之前佢哋都問打去考評局問過嘅，咁佢話三月份要公布，咁但係佢今日晏晝打去問成仲未知喎，咁嚟咗口罩個問題咧，個問題就唔會好大嘅。如果個學校要考生戴嘅，咁咁又係我朋友佢話一定待定幾個喺度啦，咁但係個快速棒咁點咧？如果佢冇做嘅時候，因為佢第一份 paper 寫 speaking 就喺香港嗰邊考嘅五點鐘，但係佢觀塘住，佢冇嚟撲翻屋企做噶嘛，所以就變咗就唔知點樣樣咯。喺呢方面就係啦。 好多謝曬阿譚小姐嘅電話嚇，咁關於呢個中學文憑試嘅問題咧，咁其實講緊英文科嘅考試啊嚇，咁講緊今個月21日都開考啦，咁而甲類科目筆試咧，下個月咧都會開考啦，咁其實都有傳媒咧就向考評局去查詢咧。文憑試嘅考生需唔需要戴口罩去到應試啊？等等咧，咁考評局咧就話有決定嘅時候咧，就會盡快公布嚇。不過譚小姐頭先都講到話可能自己自身嘅健康狀況嘅考慮，可能都會繼續戴住口罩。咁呢個就真係交俾啲市民大家自己去決定啦。 嗯，同埋可能有啲市民會擔心咧，幾年咧都戴住口罩，可能個抵抗力會冇以前咁好，所以呢段時間都係個適應期嚟嘅。 嗱，我哋嘅電話繼續係1872311 1872311，咁啊，今日咧就係今日開始咧就係全面撤銷口罩令啦。大家點睇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 正是全球最开放市场，近期却不断采取限制性措施，以国家安全为名无理打压别国企业，有关做法有损国际社会对欧盟营商环境的信心。毛宁说，欧方应该言行一致，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停止泛化滥用国家安全概念，为各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普遍晴朗，风势微弱，下午本港市区气温上升至2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此外，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明早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明日气温介乎17至23度，初时吹微风，明早转吹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星期五初时风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新界的西贡公路在西贡消防局对开那里，因为有意外，暂时那段的西贡公路来往方向都是受到 部分行车线受到影响的，来往方向都是塞的，龙尾分别去到康湖居和菠萝斜的。西贡公路近住消防局段因为有意外，来往方向部分行车线都受阻，龙尾分别去到康湖居和菠萝斜。 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系繁忙嘅，而家龙尾喺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跑马地线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嘅龙尾去到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兆湾仔之路都亦都系好繁忙啦。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嘅。而城门隧道沙田方向，因为受到早前沙田马场嗰度嘅意外事故影响，非常多车啦。咁所以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嘅。港岛路面方面，今晚跑马地马场有夜马赛事嘅，马场一带有啲临时嘅交通安排。九龙方面咧，现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就较为多车。观塘嗰边咧，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来往方向都系繁忙嘅，尤其是去龙翔道方向啦，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九龙湾港铁站。而观塘道东行线近住康宁道牛头角港铁站嗰段都系多车噶。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至到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仍然多车。元朗公路去屯门就近住博爱交汇处至到博围段繁忙嘅。屯门公路去元朗就新墟一带多车啲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沙田，同埋林锦公路寨剧村去大埔。最后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文洁华。钱财不是人生幸福的充分条件，但亦都是一些必要条件。对于香港人来说，我们的人均寿命是全球最高，更加需要理财和未雨绸缪。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劳工处就快举办开创新里程招聘会。 我知三月八号和九号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成五十几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的，还会即场招聘添。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单车运动员洪松任，早在80年代已经客串港台的体育节目，最喜爱的节目当然是港台体坛123，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智恩。 晚上7:09，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智恩啊，咁我哋呢个时间想讲下香港嘅进出口业啦吓。嗱，进出口业咧可以话系香港即系经济命脉其中一个重要嘅部分嚟噶。咁啊喺疫情底下咧，咁以及咧就系环球好多嘅一啲唔同嘅因素底下咧，咁都令到香港嘅进出口咧都系有所打击。咁啊最新咧就系有一个1月嘅进出口货品总值嘅数字，就系统 計處早前公布啊，就話咧今年一月份本港整體出口貨值咧就係2909億元，按年咧係急挫36.7%嚇，係比市場預期更差之餘咧，亦都係幾十年以嚟咧最大嘅單月跌幅嚟嘅。林智恩， 咁相信呢一個都同即係一啲全球嘅政治同埋經濟因素有關啦。咁其中一個大家一定會成日聽到嘅就係嗰個高通脹嘅效應之下咧，其實全球個需求都大減嘅。咁呢個唔係淨止衝擊緊香港啦，亦都係衝擊緊全球嘅貿易啦。咁另外有啲地緣政治因素啦，就係、是、譬如我哋所講即係已經持續咗一段時間嘅一個中美摩擦嘅問題啦，影響咗一啲關稅嘅政策啦。咁而且咧疫症之下咧，其實亦都有個供應鏈嘅轉移啊，因為有啲跨國嘅大型企業咧，譬如佢哋陸續將一啲內地嘅廠房啊、生產鏈咧就轉移去到其他地方嚇，譬如東盟等等啦。咁呢啲國家咧，亦都比起內地係更加早放寬個防疫政策。咁所以咧呢樣咧，亦都會導致啲企業咧就係即係未必好大誘因咧，即係將嗰啲生產線遷翻去內地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廠家咧就講到咧，其實而家因為即係疫症咧所帶來嘅經驗咧，佢哋都會買定一個保險，就係唔會只係喺一個地方有生產線，即係就算係喺中國，佢本身都會有一條生產線都好啦，佢哋會喺第二個地方設多一條生產線去做一個保險嘅。咁所以我諗成個疫症啦，同埋地緣政治關係咧，對於香港嘅影響都非常之大。 嗯，頭先你講到即係可能有啲嘅廠家都會喺內地一間廠，咁以至到其他譬如東南亞咁又設另一啲嘅生產線啦，咁都係好關乎到咧，即係嗰啲生產線所在嘅地方嗰啲嘅經濟環境啊，佢哋嘅成本啊等等嘅因素啦。咁當然出口咧亦都好睇咧，係嗰啲嘅銷貨嘅國家，咁究竟佢哋嗰個經濟環境，佢哋嘅貨幣政策又係點樣啊？嗱，近期咧都見到其實係譬如美國咁樣啦嚇，咁佢哋都受住通脹嘅困擾啦。咁近期咧美聯儲局咧亦都係主要係持續咁去收緊佢哋嘅貨幣政策，其實都係咗抑制咗一啲嘅外部實質需求嘅。咁呢啲係一啲經濟學家嘅一啲分析啦。咁所以一啲譬如呢啲美國啊、歐洲等等嘅主要市場咧，咁佢哋可能佢哋入貨少咗，咁就令到咧即係香港嘅出口嘅數字咧都下跌啦。所以頭先咧都講話一月份咧就係講緊我哋整體嘅出口貨值係按年急挫36.6%啊嚇。咁不如都睇下咧就係唔同嘅一啲出口地佢哋個貨值嘅跌幅啦。嗱，出口內地嘅貨值咧就跌43.7%，出口往日本同台灣咧分別按年係萎縮50%同45.1%啊。咁而咧，譬如係出口去德國咧，亦都係縮減40%；出口去美國同英國咧，亦都分別係倒退28.8%同27%嘅。林智恩， 咁頭先盧月光講到嘅就係即係唔同嘅出口地嗰個貨值嘅減少幅度啦。咁另一個統計數字咧，就係關於嗰啲貨物種類嘅劃分啦。咁有一個幾特別嘅觀察咧，就係辦公室儀器同埋自動資料處理儀器咧，無論係出口咧定係進口貨值嘅跌幅都係最大嘅。咁呢個唔知係咪即係同可能居家工作嘅關係都大啦。咁但係都有一啲咧嘅出口貨物係有升幅嘅，譬如非鐵嘅金屬出口啦嚇，錄得有46.9%嘅升幅啦。石油啦，石油產品同副產品嘅進口咧，都係錄得23.4%嘅升幅嘅。咁講到嚟呢度咧，其實呢排咧，無論係業界咧，定係有啲議員咧，都關注緊咧，即係香港過往一個優勢就係叫轉口港嘅地位啦，即係都大家擔心，會唔會見到啲數字唔係咁好，係即係反映緊香港個轉口港地位係已經不保咧咁樣。咁其實香港而家都面對緊唔少挑戰嘅，我諗譬如新加坡啦嚇，佢哋都有即係一個好嘅好高嘅競爭力啦。咁另外其實大家都知咧，大灣區都有其他嘅一啲貨運中心啦嚇，譬如深圳咁樣。咁究竟香港同其他大灣區嘅城市點樣去做分工，去產生一個協同效應，避免即係一個惡性競爭咧？咁呢個我諗長遠嚟講咧，即係喺個規劃上面，我哋都係要處理嘅。 嗱，香港嘅出口前景就好多挑戰啦。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就發表財政預算案，其實都提出咗一啲嘅措施，去到加強香港嘅出口 口地位。譬如说在提升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方面，就跟机管局全力去推动一个叫做机场城市的发展策略，将国际机场就发展成为不同的经济活动的枢纽，去到推动香港和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也都是说会加强国际航空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的作用。又说政府是会向贸发局去增拨合共是5亿5千万，去协助香港是香港的企业去到把握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大湾区建设的机遇，还有就是开拓一些新兴的市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转头也都同一些嘉宾去谈一下。如果各位听众可能是都有没有是从事进出口业务的朋友听众，听到这个议题有什么意见呢，都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 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最有前途新人奖的金奖得主就是 草蜢。 如果冇佢咧，我哋今日唔会喺度攞呢个新人奖。咁佢就系不断栽培同埋教导我哋嘅恩师 Anita 梅艳芳。 最有前途新人奖金奖 谢霆锋。 多谢所有支持我或者唔支持我嘅人，因为经过你哋嘅响声、掌声，亦都学到好多嘢。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5月6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2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四请嚟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解构癌症 A B C。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就係香港一月份嘅出口貨值咧，就按年急挫36%啊！應該點樣理解呢個狀況呢？林志恩，我哋就電話旁邊請嚟一位廠家嘅代表啦，有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嘅永遠名譽會長吳宏斌啊，吳宏斌你好， 係你好， 你點樣去分析咧？就係一月份嗰個出口貨值嘅急跌咧？ 主要咧就真係舊年個下半年咧個業務好差。个订单咧就好多厂都接嘅订单都不足噶，咁都几个原因嘅，就唔系单一个嘅。咁最主要都系嗱，你个中美贸易摩擦啦，咁亦都其中一个几大影响。咁同埋一啲嘅产品如果输去美国啊，咁个进口嗰个全部食关税啊，咁亦都有啲影响落嚟嘅。疫情亦都最主要嘅关键啦。咁几样嘢嘅夹埋咧。咁就上半即係舊年嘅下半年嘅生意呢就訂單差嘛，咁變成呢一月嘅出口又適逢係嗰個農曆年假期呀，所以好多企業呢佢哋就會提早即係收工過年啦，咁變成呢一月份嘅出口就會差好多啦。 是啊，因为今年个农历年咧，年初一就1月22号啦。对比旧年嘅年初一系2月1号咧，咁就今年一月，旧年嘅农历年咧就系2月，咁所以咧就系今年个一月嘅出货值咧，就当然都会比系按年咁去差啲啦。 嗱，而家面对住呢个进出口数据下跌嘅数字咧，咁政府发言人都有一个讲法嘅，佢就话因为环球经济增长放缓啦，咁所以短期之内咧，其实对于香港个出口嘅表现一定会带来挑战。但是他预期咧就系内地经济会加快增长，加上跨境陆路嘅货运限制已经撤销，理应咧就可以纾减部分嘅压力嘅。你点睇政府呢个预期咧？ 呢、這个当然系佢个评估一定系有数据喺度啦。但系从我哋呢啲业界自从呢个通翻关之后咧，咁好多我哋喺内地有业务嘅或者有厂嘅都开始就翻去内地，即系做翻一啲重新嚟个部署啊，或者揾翻啲客户啊，倾下偈啊，啲业务又开始比之前又生动咗咯，即系已经开始活跃起嚟啦。咁同埋因为你好多时你业生意咧，如果你唔系当面大家去倾咧，又倾唔出一啲新嘅项目嘅。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亦都好多啲朋友都开始有啲新嘅订单、新嘅想法。 咁變成咧，我哋估計咧就跟住落嚟咧，即係第二季就會好好多啦。 嗯，咁、雖然就話嗰、那個香港同內地係已經恢復全面通關啦，咁但係你點樣睇內地嗰個需求咧？即係嚟緊香港出貨去內地嗰個走勢會點樣發展啊？ 因為過去咧，大部分嘅進口嘅產品咧，都係可能係啲零部件啊，或者一啲消費品啊咁諸如此類，咁喺內地嗰度嘅啫。咁啊，港商而喺內地即係生產而喺內地銷售咧，都係面臨好大競爭，過去都係以出口為主嘅。咁呢度咧，當然咧，大家都睇住呢個內地嘅市場啦，即係睇有啲咩機會啦。咁現時嚟講咧，如果一啲中下價產品咧，基本就好難喺內地同啲內地企業競爭嘅，只係喺一啲比較高科技或者一啲新有啲研發啊，有啲科技含量或者一啲。有啲品牌啊，或者有啲新嘅設計啊，咁呢啲產品先至有啲競爭力咯。 我哋都頭先提到緊一啲國際嘅地緣政治因素啦，譬如中美貿易戰啦。其實你認識嘅買家咧，即係會唔會對譬如廠商咧都有一啲新嘅要求或者部署啦？譬如就係要求佢哋可能有多過一條生產線，即係可能一條喺內地，一條喺其他地方，避免譬如嗰啲關税啊等等原因咧影響咗成個生產。 其实这个情况呢，那些大的买家呢，即是过去或者一些比较有规模的呢，好早已经我想十几年前要求呢，就即是厂家必定需要有另一条生产线，我们俗称就一加一啦，即是一条内地生产线就海外有一条生产线这样的。即是他为了不知就是恐怕有些什么事情发生，那呢他始终都还有另一边可以继续供应产品给他嘛。咁啊，所以好多大型嘅廠咧，一早已經喺海外咧都另一條生產線。咁直到呢幾年喺到呢個地緣政治嘅關係咧，好多廠家亦都受啲買家嘅要求，亦都開始喺內地咧都一直揾呢啲機會。咁啊，加上嗰個內地嗰個經營成本啊，喺啲近呢十年八年一都係上升得好急。咁所以好多企業咧，基本上都比較有規模嘅都係海外。設有另一個生產線嘅，咁而家近呢幾年嚟講，連呢啲比較細中小企嗰啲咧，都開始嘗試部分嘅生產線咧，就轉移咗去一啲新嘅即係東南啊、東盟國家，甚至乎非洲。咁啊喺呢幾年亦都好多運作咧，開始都能夠即係做到上嚟啦，有規即係能夠有規範啦。即係好多國家都係開始早期佢哋並冇。即係呢啲工業嘅，咁因為有咗嚟海外嘅人嚟投資咧，咁佢逐漸咧都形成佢哋即係完善咗嗰啲來料加工啊，或者呢啲工業嘅生產嗰進出口啊，咁所以變成咧好多個內我哋嗰啲廠家喺內地原底一條生產線，咁佢只係喺外地嗰度試一試啊，咁變成都會加大咗喺海外嗰個生產線嗰、那個規模啦。咁變成內地又反而又縮細咗一下，咁變成佢又出現咗呢一啲咁嘅現象啦。主要都係成本啦，成本係其中一個關鍵啦。 係啊，吳黃斌又點樣睇一啲海外歐美嘅市場咧？頭先我哋都提到咧，就係、是美國等等多個地方嘅央行咧，都係出現咗加息潮啦，咁都影響咗當地嘅需求啊。你點樣睇嚟緊2023年即係嚟緊嘅日子咧？呢啲市場嘅發展又會係點樣啊？ 始终都系外地外个经济又唔稳定啊，个外汇咧嗰度亦都即系上落得好大啊。咁你睇到美金又咁强啊，其他嗰啲货币又好弱啊，咁即系成日都好几飘忽啊。咁所以好多国家个经济都唔好啊。我自己本身做珠宝呢个行业嘅，咁嗱呢家欧洲基本上咧个订单好弱啊，咁美国咧就仲系有啲。咁啊，个个都憧憬呢个东南亚呢个市场，但系今次佢出嘅数字东南亚都唔系好，咁唯有始终咧个个都系睇住即系奢侈品都系内地呢个市场可能会好啲啦。咁我哋如果你话将来目前嚟讲，你睇个形势点咧？我估计都系即系都系要一段时间等佢稳定翻落嚟啦。即系今年如果你系外地嘅经济都未必会好乐观啦。 吴宏登都想同你倾埋咧，即系其实香港面对紧嘅竞争嘅，因为南沙港等等码头啦，即系将会落成啦。咁另外，其实新加坡都系即系或者其他嘅亚洲国家力都系一个即系所谓竞争嘅对象嚟嘅。咁你担唔担心咧？即系香港中长期嚟讲，即系作为一个中转港嘅优势咧，会减退咗咧？ 呢度已经好明显嘅，喺呢几年一定会转弱噶。但好彩咧，香港咧喺物流嗰方面咧就做得仲系好出色啦。咁好多人咧仲系利用香港呢个地方嚟做一个中转站啊，然后或者呢一啲再重新包装啊，然后分发啊咁样样。咁呢个角色咧就始终仲系喺度，因为起码免税港，咁佢哋喺处理产品啊、进出嗰度咧就会方便好多。咁但系如果喺内地咧，内地工厂生产嘅成品咧，过去好多需要落返嚟香港再转口由航运出去嗰啲呢，个需求嘅就越嚟越细啦，正如你所讲，如果大家都知啦，盐田港有咁大规模，而家係咪南沙呢个港口有咁大规模，即係将来呢香港航运嗰方面呢就会差啲。但空运呢，我睇落去呢都係基本都係应该仲係有未来嘅空运嗰方面。 嗯，咁另外就係、財政預算案都宣布呢，就係話會向 BUD 專項基金呢就再注資5亿啦，咁就協助呢香港嘅企業去發展一啲新興嘅市場啦，咁同埋亦都有一個申請二呢去到加快一個審批申請。其實呢啲方面你哋有冇咩期待呢？佢過去 BUD 基金都運作咗多年啦，你哋覺得個成效點樣？咁而家加碼又覺得點呢？ 呢個主要都係對一啲企業嘅鼓勵啦，係嘛？實際如果呢個企業咧，如果你本身係有實力嘅預備去開廠嘅，再加上政府有啲鼓勵嘅支持嘅，咁當然係好開心啦。咁但係如果你自己本身都萬一啲頭水都冇嘅，就算有政府呢個支持，你都唔知道由邊一度開始，一定係過去可能即係比較有啲工作經驗啊，而對個市場又熟悉啊。咁如果睇到嗰個業務可為啊，咁你先至可以去做得到嘛。譬如你不分嗰啲，如果你支持去我哋開個茶餐廳、開個酒樓，咁呢啲就比較容易啲啦。但係如果比較一啲工業嗰啲咧，都係要比較上都係要做曬事前嗰啲研究啦。 讲开财政预算案咧，其实司长咧亦都喺预算案入边预期香港2023年个经济增长会有3.5%至5.5%啦。咁你望住咧，其实而家进出口个数据嚟讲咧，你会唔会认为呢个经济增长嘅预期都系乐观咗少少咧？ 就非常乐观啦，因为你旧年嗰个基数太低啊嘛，旧年跌得太多啊，咁如果今年啊，你话增长翻3.5% 嘅。我谂都应该一定做得到咯，非常乐观。 你觉得系做唔做得到嘅一个目标呢？ 一定做到啊， 系嘛？ 因为自从通关咗之后咧，整体嗰个商业活动咧系比以前蓬勃咗好多噶，甚至乎你而家香港嘅酒楼啊、晚市啊，都比以前畅旺咗好多。咁呢啲其实大家一睇就已经知道，即系觉得整体个经济都开始有回复正常嗰个感觉啦，咁而家今日，譬如我哋今日第一日嘅珠宝展啦，内地嚟嘅买家相当多啦，当然啦，海外嗰啲咧，譬如欧美嘅买家就比较少，因为佢哋都唔系好清楚，譬如早前我哋香港仲系需要戴口罩啊，或者系宣传上高，佢哋都未有太清楚目前香港嘅状况啦。咁但系经过特区政府亦都好大力咁去海外嘅宣传啦。我估计跟住落嚟咧，嗰啲展览啊、会议啊、活动啦、啊，回复正常，咁所以我哋大家都可以接多啲订单啦、啊。 好啊，唔该晒吴宏斌，多谢你啊。 好， 系吴宏斌咧，就系厂商会嘅永远名誉会长嚟噶。咁啊，嚟紧啊，究竟系咪真系可以见到嗰个嘅经济嘅复苏，出口嘅状况系咪都可以复苏咧？林志恩， 关于呢个进出口嘅讨论咧，其实都有一啲嘅即系学者提出一啲比较正面少少嘅前景嘅。咁譬如咧，佢哋亦都讲到咧，而家个进出口数字系反映紧嗰个淡季嘅情况啦。咁如果将来系旺季嘅话，会有好转啦。另一个香港优势就系、是 個地理位置咧，因為其實而家仲有唔少嘅貿易航線咧，其實都會路經香港啦。而且因為香港同內地鄰近啦，咁嗰個地理位置上面咧，我哋都始終有一個優勢喺度嘅。 咁亦都頭先同黃斌講啦，隨住呢個展覽業嘅復甦啊，會唔會都有助於香港咧去出口去世界唔同市場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再有港队参与国际赛事出现播国歌出错，港队寻日在波斯尼亚举行的世界冰球锦标赛一场赛事中胜出之后，赛会未有播放正确国歌，有港队成员随即示意 T 字手势要求暂停，大会作出更正并播放正确国歌。特区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但肯定香港运动员当场维护国家尊严的表现，并敦促港协暨奥委会尽快提交报告。港协暨奥委会表示已责成香港冰球协会尽快向主办机构详细调查出错原因并提交报告。渔护署联同爱护动物协会和相关政府部门于将军澳宝林村附近一个山坡进行打击非法使用狩猎器具的行动，检获一批捕兽器，并且成功救出受困动物。行动中共发现11个捕兽笼，已即时全部移除。另外，一头被困捕兽笼内的豹猫获救，已送往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作观察和治疗。渔护署正跟进调查有关案件。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朝早率团到澳门进行全面通关之后首次对澳门的访问，将与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会面。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叶文娟。李家超听日下午返港，离港期间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处理行政长官职务。在北京，外交部表示，由情报部门搞科学问题本身就是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基于美国情报部门造假欺骗的斑斑劣迹，得出的结论没有任何可信度可言。美方再次翻炒实验室泄漏论，抹黑不到中国，只会进一步拉低自身信誉。毛宁重申，中国始终支持和参与全球新冠病毒科学溯源，又表示当前国际科学界有越来越多线索将病毒源头指向全球范围，包括对美国德特里克堡和世界各地的军事生物基地提出疑问和关切。较早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当局认为新冠病毒最有可能起源于武汉实验室泄漏事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明日气温介乎17至23度，初时吹微风，明早转吹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星期五初时风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意外的报告，在沙田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较早时近住沙田医院曾经有交通意外，刚刚收到消息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石门。另外车公庙路回旋处都有交通意外，主要影响到美田路去红梅谷路方向有车龙排到去美林村对开。重复一次，就是大围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美田路去红梅谷路车龙排到美林村对开。而较早时西贡公路近西贡消防局的意外就仲是处理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分别去到濠涌和波罗斜。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只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多车，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开。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嘅车龙只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有啲车龙噶，慢车嘅龙尾排到落去翠屏南村对开。另外，城门隧道沙田方向较早时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了。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呢，还是稍为多车，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出。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观塘道有水管急收，去旺角方向近创纪之城一期的快线封闭了，要小心留意了。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林锦公路寨剧村去大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咪攞住手提电话，又或者夹在膊头，要专注驾驶，做一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在剧中试图打破男主角美强惨的人设光环，力求刻画出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男主角。连陈坤自己都话，周瑞同他以往演过的任何一个角色都不同，周瑞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活在他的生活一样。 国剧830，输赢。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番碱加咗粒水之后咧，令个水嘅表面张力咧大大增加， 花林式失眠， 咁就变咗有可能咧系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嘅。 味道其实系好前面蜜化，但系你冲完凉，你好开心，好舒服，就呢只味道。其实是印记了在你的脑海入， 它没有其他花香味，反而你会觉得啊，这个洗头水呢好像洗得干净一点。 星期日晚深夜12: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晚上7:37，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的时间。林志恩呢一次想同大家倾下咧精神病患者喺职场上面嘅待遇啊，咁其实咧就我谂今时今日啦，社会都关注咧精神病患者啦，亦都系社会知道咗多咗好多关于精神病嘅资讯啦，认识多咗啦，咁其实咧。都我谂唔少朋友咧，都身边都总有一啲嘅亲友咧，系知道佢哋系有精神病嘅记录。咁、不过咧，究竟佢哋喺职场上面系咪得到一个公平嘅待遇咧？甚至有冇一啲嘅歧视嘅情况发生咧？ 嗯，系啊，其实咧，即系唔单止系即系讲紧咧，今次评委会有就住职场嘅精神病患者嘅标签啦，同埋啲歧视态度进行研究咧。其实过去我哋都有听过咧，有啲系无论精神病患者又好啦，或者有啲康复者又好啦，佢哋求职嘅时候遇到嘅问题嘅，譬如因为有啲公司咧系需要即系嗰个申请人咧喺嗰个表格嗰度去填究竟自己有冇长期病患啦，咁可能有一啲嘅即系精神病患者可能都会谂啊，咁我应唔应该填落去啦？咁如果填咗会唔会影响咗我对嗰份工嘅申请啦？又或者咧，譬如佢哋要请假嘅时候啦吓，咁究竟用一个乜嘢原因去请假咧？咁我谂呢个都系佢哋面对紧一个职场上面嘅问题嚟嘅。 平機會就早前委託了香港教育大學心理學系就做了一個研究，研究就在2020年的5月至11月進行的，就跟一些參加者做一些面對面的問卷調查，總共收集了850多名的參加者，包括590多名的在職人士和260多名的精神病患者，就收集了他們的意見，並且也是跟一些管理層級的雇主和主管咧，就做了一些深度访谈嘅，咁就发觉咧，其实咧仲有好多嘅一啲对精神病患者嘅职场歧视咧，系仍然有出现啊。嗱，如果整体嘅样本嚟讲咧，有81%嘅在职人士认为香港对于精神病患者嘅歧视情况系非常普遍或者普遍。如果净系问呢啲精神病患者嗰200多个佢哋嘅人士，都问佢哋咧。咁佢哋都覺得有78%咧，係有覺得咧，就係對香港對於精神病患者嘅歧視係非常普遍或者係普遍嘅。咁有啲咩嘅歧視嘅狀況或者歧視嘅舉動咧？嗱，佢哋最常觀察到嘅一啲歧視行為咧，就係因為佢哋患有精神病而獲得同其他人相比較少嘅升職機會。咁有71%嘅人士咧係有觀察到呢個狀況。另外咧，67%嘅精神病患者就話，因为患有精神病而不被聘用。仲有就是65%的人就认为，就指出因为患有精神病而获得就跟其他人相比较低的薪金。 我们刚才也都提到，譬如他们职场上的忧虑，这个研究都涵盖到，例如就是265个精神病患者里面，其实有差不多20%的受访者就表示，他们因为精神健康问题而求医请假的时候遇到有困难，可能是我刚才讲的原因，就不是那么方便跟上司讲，其实是因为要因为一些精神病的原因要复诊啦。咁另外咧，就有一些遇到困难的精神病患者入边咧，其实差不多有50%人啦，就有向他们的主管咧或者同事披露请假的原因嘅。 咁但系咧就见到啦，职场其实仍然存在住，即系根据个调查啦，仍然存在住唔少佢哋观察到嘅歧视行为啦。咁所以啲精神病患者咧，咁佢哋有冇向佢哋嘅公司、佢哋嘅上司同埋同事去到披露佢哋呢个精神病患嘅记录咧？咁其实都有唔少咧，系讲紧48%嘅人咧，系因为惊俾人歧视同标签咧，就冇表达咧，就系需要精神健康支援嘅诉求啊。咁但系咧就一唔讲吓，就更加咧就冇办法得到足够嘅支援啦，亦都冇办法咧就让上司去到容许啊，即系俾安排一啲嘅适合佢哋嘅安排，譬如话系让佢哋请假去睇医生等等。咁嗰个循环就系咧，佢自己唔讲吓，惊被歧视。咁佢讲咗出嚟咧，咁可能会被歧视啦。咁但系如果唔讲咧，咁佢亦都可能系得唔到适当嘅支援，咁嗰个状况可能会更加差。 系啊，咁除咗咧访问咗一啲精神病患者之外咧，其实呢个研究都包括593个在职人士嘅。咁我哋睇翻咧，其实一般在职人士咧会对于精神病患者嘅，譬如佢哋嘅即系如果可能有精神病患嘅记录嘅一啲同事咧，其实佢哋会有一啲咩睇法咧？如果睇翻个研究结果咧，大概有55%嘅在职人士咧，对于呢啲精神病患者嘅常见嘅标签咧，就系担心，咦，佢哋会唔会即系伤害人嘅咧？咁样，咁而46.5%嘅在职人士咧，亦都会尝试咧同一啲精神病患者系保持距离啦，同埋咧有43%咧就惊咧同精神病患者去独处。 咁所以咧就其实社会上啦，一啲嘅在职人士都仍然对于精神病患者有咁多嘅一啲标签啊，或者恐惧、担心咁样，咁会唔会就系造成咧，就佢哋呢啲精神病患者喺职场受歧视嘅一啲原因咧？咁其实头先都讲啦，即系我谂社会上都已经知多咗好多资讯啦。咁点解仍然有咁多呢啲嘅歧视咧？亦都咧系有睇翻咧，而家平机会亦都系收到一啲嘅个案嘅。咁讲紧咧就系2018至2022年期间咧，平机会就收到咧310宗咧，就喺残疾歧视条例下有关于精神状况嘅投诉，75%咧就涉及雇佣嘅范畴嘅。 另外咧，研究亦都指出过，做一个即系其实都几令人担心嘅情况，就系因为咧， 受訪的精神病患者入邊咧，只有 12.5% 啊，係表示咧佢哋目前嗰個工作環境啦，或者最近工作的公司咧係有為員工提供一啲精神健康嘅支援嘅。咁所以評議會嘅解讀咧就係話啊，研究會唔會就係反映咗其實大部分僱主咧係冇一個明確同埋具體嘅指引或者政策啦，並且咧係對聘請同埋管理精神病患者咧個理解比較模糊，咁所以就會導致咧頭先我哋講一連串嘅一啲標籤啊，或者精神病患者面對緊嘅問題。 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唔知大家嘅工作岗位有冇都遇过一啲精神病患者嘅同事咧？大家接唔接受同佢哋一齐共事咧？咁而大家又见唔见到佢哋又俾人歧视嘅一个状况咧？吓，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乐小姐啊，包糖俾你啊。 西杰，咦？今日到期喎，你唔係呀嘛？ 哦，唔係俾你嘅，我留俾瑞文㗎嘛。 哇，你咁样对你拍档㗎？ 你有所不知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青年人嘅 Ken 介绍佢嗰部就嚟过期食品嘅售卖机俾 Karen， 佢专食嗰啲呢就嚟过期嘢㗎。 我就请嚟加道理农场暨植物园讲下点样拯救动物。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乐文哲嘅好朋友郑瑞文返嚟啦。 大气候。 我时时思考问题都会系先用个脑啦，好理智咁谂啊，我要考虑乜嘢乜嘢咁样，跟住决定嘅时候我就会问个心。我系好中意香港。 迎接妇女节，佢系房屋局第一任女局长何永贤。 呢、这个地方好靓，我觉得佢仲有好多好多地方可以发挥。咁如果自己能够帮到呢个咁靓嘅城市，我觉得好荣幸啊！ 星期日朝早8:00-10:0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就講到話咧，係評議會早前咧就係做咗一個有關於咧精神病患者喺職場被歧視同標籤嘅一個情況啊。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評議會負責政策研究及培訓嘅處理主管徐舒婷啊，徐舒婷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我哋头先就分析咗，就头先就引述咗你哋做嘅研究结果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做一啲分析？就系、是、我哋都讲啦，即系其实我哋社会对于精神病嘅认识咁多年应该系增加咗啲噶啦。咁但系点解仍然喺职场有咁多呢啲歧视嘅状况系俾大家观察到嘅咧？ 咁我谂今次我哋研究咧，发现譬如话近80%到啦吓，咁嘅在职人士同埋精神病患者咧，其实两方面咧都觉得即系喺香港对精神病患者个歧视系非常普遍。或者係普遍嘅，咁即係我諗呢一個就源於如果簡單啲嚟講，知道有殘疾歧視係咪等於佢唔會做呢一樣嘢咧？係嘛？即係或者佢知道佢有精神病，係咪等於佢喺聘用嘅階段啊，或者在職嘅階段會即係有一個敏感度去對待呢啲員工咧？咁未必係咁樣咯，嚇。 嗯。另外我都想問一下咧，嗱，因為我見到你要研究其中一個嘅發現咧，就係即係精神病患者咧，其實係比起其他人咧係獲得比較少嘅升職機會嘅。咁如果喺一個即係研究角度嚟睇啦，你哋點樣去證明？譬如就係嗰個所謂升唔到職啊，或者難啲升職，其實係同歧視有關，而唔係基於嗰個受訪者嘅工作表現啊。 我諗我哋今次嘅研究咧，始終係一個即係問佢哋當時嘅經歷啊，或者意見啦、啊。咁呢一方面咧，其實就從佢哋精神病患者嘅經歷去出發。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哋從如果評議會我哋執法嗰個角度去睇咧、其實即係法例嗰度咧，我哋都會問當事人或者問公司嗰方面攞多少資料，例如譬如話可能同佢相同職級嘅同事嗰個待遇係點樣咧？即係如果我哋知道咗。譬如話精神病，或者話佢唔加人工俾佢啦，或者炒佢啦，咁佢對其他差唔多職位嘅同事個待遇又係咪咁樣咧？差唔多表現嘅同事 嚇。頭先我哋都引述咗咧個研究都發現咧，唔少在職人士仍然都對於精神病患者有好多負面嘅標籤喎嚇。咁其實亦都見到咧，其實調查都講啦，話其實係都建議政府做多啲嘅公眾教育啊咁。咁其實可唔可以講下而家即係對於公眾教育嚟？讲嗰个情况系点样咧？有冇啲咩地方可以再做得好啲咧？ 我谂两个层面啦，即系如果政府而家咧，即系其实就算劳工处嗰边咧，我谂佢哋都有做好多配对工作啊，各方面噶嘛。咁我觉得即系我哋评议会当然可以同 勞工處嗰邊多少合作啦，因為佢哋嗰邊可能都接觸好多嗰啲中小企啊，因為呢個研究都發現好多中小企可能對制定政策啊，或者咩係殘疾歧視條例啊，即係嘅細節咧係未必咁清楚嘅，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可以做多啲啦。其次就係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咧，其實我哋朱崇文博士都係其中一個委員啦。咁我哋其實即係嗰度佢哋嗰個有 Shall We Talk 個 campaign， 咁其實即係都延伸到去唔同有唔同需要嘅群體嘅。咁可能如果可以話日後喺在職人士嗰、那個即係遇到嗰個精神病患者嗰方面嘅支援啊，或者點樣可以喺佢哋即係歧視嗰方面加深嗰個瞭解咧？嗰度我覺得都可以做多啲嘢。 我見到你哋個調查咧就訪問咗265個精神病患者嘅意見啦。咁入邊咧有冇包括一啲係精神病嘅康復者咧？同埋呢啲康復者咧，佢哋都會唔會面對一啲類似嘅職場歧視咧？ 當中有嘅，咁如果你話病患嗰方面先啦嚇，即係病患嗰方面其實有一啲就主要都係一啲確診者嘅，咁例如譬如話有啲精神分裂啦，有一半嘅即係265個精神病患者入邊，其實有一半係精神分裂者啦，分裂症嘅患者啦，咁啊抑鬱症都有兩成嘅，咁其餘狂躁抑鬱症啊、焦慮症就係其餘嘅人士咯，咁亦都有包括一啲服驗人士嘅嚇，咁但係個細數就暫時即係我而家冇喺手， 係。嗱，你哋都同一啲嘅主管啊或者僱主去到。做过访谈啦，其实佢哋有几多少公司几多少人咧喺职场上面有一啲嘅精神健或者有即系精神病患者友善嘅一啲政策或者指引嘅咧？如果冇嘅话，咁其实佢哋系咪需要制定法例？有冇要求佢哋咁样做嘅咧？ 如果從殘疾歧視嘅條例去出發咧，其實就冇話一定要硬性佢一定要制定個政策，或者個建立一個投訴處理機制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從一個轉承責任嗰個角度咧，作為預防措施或者之後修補嘅措施咧，其實如果訂立呢啲政策同埋去有一個機制，等員工知道，喂，公司其實係正視呢一樣嘢嘅，如果有一啲譬如 line manager 啲經理有啲作出一啲歧視嘅行為，其實公司管理層嘅取態係都會處理嘅。咁係會作為日後如果真係上法庭係一個辯護嚟嘅，係可以嚇。同埋當然，即係如果你話我哋收嘅投訴，譬如好多時佢哋投訴完啦、和解啦，除咗金錢方案等等，仲有訓練嘅。咁預期係嚟到評機會先作為一個和解方案去做訓練，咁倒不如可以早啲喺預防嘅層面去僱主去安排呢一啲訓練，咁等員工啊管理層嘅意識都提高咯。 我見你哋都有訪問到管理層嘅或者一啲主管啦、啊、或者僱主啦、啊。咁其中一個咧，佢哋提嘅睇法咧，就係話佢哋都擔心精神病患者係比較難控制佢哋行為啦，或者控制個情緒能力差啲。咁所以咧，呢啲主管如果即係譬如要去考慮係咪調呢一啲嘅精神病患者去一啲譬如要對住客啊或者。提供啲客户服务嘅岗位的时候咧，即系佢哋会有啲保留啦。你点睇呢啲睇法咧？其实， 首先如果你话即系佢讲紧边一个？因为其实我哋一般去理解，其实就算佢患有一种精神病，其实佢都有。有啲係已經復原啦，正如頭先主持人都有提到啦，有一啲可能佢個情況都相對穩定嘅，咁係咪就話佢患有某一類嘅精神病就一定等同於譬如話佢做唔到服務性嘅行業或者同人溝通嘅行業咧？咁未必噶嘛，係咪？咁所以即係如果即係我哋都睇到有啲深入訪談裏邊嘅僱主嘅睇法，都有少少先入為主嘅嚇，即係係咪真係已經即係有時每人有時工作上可能都有唔同嘅情緒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佢個情況係咪就係已經係不適合做一份工咧？咁其實呢個我哋如果去評估一個個案，就會攞多少醫生嘅專業意見咯，就唔會話佢自己個印象覺得佢做唔到，就已經等同於佢真係做唔到咯。 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想問一下你哋個調查都發現咧，就係只有一成幾至兩成一嘅精神病患者咧，就曾經喺求職、離職同在職過程之中經歷歧視之後咧，有採取行動。咁呢個比例聽落就應該係相對比較低啦。你點樣去理解呢個嘅狀態咧？咁同埋係有啲咩嘅支援俾佢哋咧？ 其實我想他們最擔心的呢，其實有一些，因為當中都有一些受訪者呢，其實就說呢，他們有近一半啦，他們都說呢，其實是很害怕被公司去或者主管去標籤啦，或者歧視啦，而沒有特別去反映他們那個需求的。咁所以即係我諗有講出來那些，咁就請假又遇到一些困難啦。咁其實即係我覺得這個研究都有一個好的發現呢，就是發覺呢，如果譬如說有一些主管或者同事是相對呢，在不論是工具那方面或者在情緒那方面、社交那方面呢，是同個精神病或者是多些交流啊，或者有多些即譬如說公司的政策可以支援到他們呢，其實他們在社交或者做他們的工作，甚至他們的症狀的舒緩呢，都會減低的。咁呢個我諗係其實都雙向㗎囉，即係如果你話大家嗰個管理層或者同事嗰個取態已經係即係有一個負面嘅感覺對嗰位精神病患者，咁其實就都令到就算有幾多政策可能都冇用嘅，係大家同事相處嘅時候會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包容嘅心。 好，唔該曬你，多謝你嚇。係。刚才接受我哋访问嘅咧，就系平机会负责系政策研究及培训嘅处理主管徐如婷啊吓。跟住落嚟听听一位听众吴小姐嘅电话先。吴小姐你好， 系各位两位主持好， 好 我系吴女士，我系一位精神病康复者。咁、 哦、 我12年前咧已经正式康复同埋上咗楼噶啦。咁、我都要就业同埋维持自己嘅生计嘅。咁但系我喺職場上咧，就不斷都會遇到人哋歧視，同埋我入職咧都有問我係咪一位精神病人要填表嘅。咁我都寫咗同埋表示俾我僱主，我係一個精神病康復者。咁但係咧，我每份工咧，足足呢12年咧，打咗30份工都有噶啦。每次咧，佢哋一唔滿意咧，就會加重我嘅工作量，令到又要我接受一啲好吃力嘅工作，等我接唔到軌，跟住等我自己引咎辭退啊，或者有啲就話過唔到試用期啊，就唔聘請我，即係我都遇到啲嘅問題，亦都見到我哋啲精神病患者喺職場嗰度亦都同樣遇到一啲歧視嘅行為俾人哋。 有冇少少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咧？即系究竟， 例如我做过一个常务员，我系负责清洁同埋做洗碗嘅，咁但系佢又要我做埋一啲照顾老人家嘅一啲推轮椅嘅技巧，又要做一啲要训练，要参加三轮嘅评估同埋要笔试咁样咯。但系人工唔系好高嘅啫，嗰阵时系啊，都系好似8000多元，早成8年前咁样咯。 你觉得你嘅待遇系咪比你嘅同事系差定系点样咧？ 待遇系佢要求政府一个人工嘅标准嚟嘅，但系工作量就出乎意料嘅多，同埋一个常务员系全个福利机构最低嘅职位。但系又要做搵屎搵尿啦，又要做大清洁啦，又要做洗碗洗碟啦，又要倒垃圾啦，仲要学习埋点样照顾啲老人家。 明白。 咁你话啦。 OK， 好多谢晒吴女士嘅电话吓，因为我哋把握时间再听多一位咧系任女士嘅电话。任女士你好。 吓、你好啊，主持人。 请讲啊。 我咧就系、我由20多岁咧开始有精神病噶啦，到而家咧，由文职啦做到去工厂，咁而家咧我就60多岁就退咗休噶啦。但系咧，我而家连家务都做唔掂咁样，咁我就不断咁嚟到请钟点啦。但系钟点咧就知道我有精神病之后咧，就都唔中意同我做咯。 咁你自己仲有即系患病之后，你仲有冇尝试去求职啊？ 有啊，我不停做到，我由文職做唔到啦，我做去工廠做啦，工廠做到臨時工啦，咁跟住又做嗰啲輔助就業啦，做到50多岁噶，我係近呢幾年先退休噶咋。 有冇遇過一啲唔公平嘅待遇呢？ 因為我有唔公平咧，我就不斷咁係 去做啲我能力做到嘅工咯。譬如我做唔到用唔到脑嘅，我就用我啲手力脚力啊咁嚟到做咯。 嗯，明白。好啊，多谢晒任女士嘅电话。咁啊，林子欣啊，两位都系话自己都曾经有精神病患嘅记录啦。咁变咗喺职场上面都真系遇到一啲真系唔顺利啊，或者佢哋觉得唔公平嘅地方。 嗯，咁同埋其实第一位听众系即系精神病康复者啦，其实亦都带出咗一个问题，就系即系康复者佢哋始终。终都系要即系搵钱养活自己啦，亦都未必真系想，譬如可能系依赖一啲政府嘅综援等等。咁但系佢哋能唔能够喺呢个社会上面系搵到一个即系合理嘅即系收入咧？咁我谂呢个亦都系一个即系可能系康复者会面对嘅问题。 所以咧就系会唔会可以再去到提高啲公众教育，去到让大家认识多啲精神病咧？以及咧头先都讲啦，其实都系平机会都鼓励呢啲企业咧，去到制定一啲系叫做精神病患友善嘅一啲政策咧，去帮助佢哋咧融入职场嘅生活啊！好啦，时间嚟到呢度先啦，下次再见，拜拜。